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 Sci-Fi 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体，我是新年， 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干餐不打。 今个礼拜有好科幻的猫星人，是不是？ 哎呀，我真是自问我神龙上百草，呢套都真係有曬覺悟入場嘅，真係哇，係真係難頂。即係雖然佢短短都係九八十幾分鐘咁先，即係短短八十幾分鐘就度日如年嘅。係啊，我入面即係經歷咗 Interstellar 嗰只，即係去咗第四度空間，抽翻翻嚟，真係好難頂。即係坦白講，係啦，咁樣 翻牆翻嚟，發個女已經變咗阿婆啊！ 是啊，即是出返嚟火如隔世，美国队长嗰隻啊，搵返马利嗰隻 ,Agent 13都唔够扣。 嗰隻 咁呢，真係目定口呆。 坊间都有人话好睇喎，咁 样。 大王你睇下嗰啲人留言啦，係囉。又話喺大人嚟，梗係唔鍾意啊！啲細路仔都唔知道笑得幾開心咁樣。 我真係嗱，我睇嗰場都合家歡時段嘅。我真係見有啲小朋友咧，直頭就話做咩走啦咁樣嘅，即係喺個戲院度，真係咁講啊！ 啲小朋友講粗口啊！ 係啊，佢又唔係講粗，即係啲我走走啊咁樣喺度掠走咁 啊，跟住想睇啊嘛。 啊，即係其實佢裝好難做。 啲有人就講到好好睇啊！我都唔知咩人嚟嘅。 係啊，啲收錢啦。系唔紧，你即刻讲嗱，即系既然上咗百草，咁我当然都即系好有 comment 嘅。 唉，真系辛苦晒得打。 我亦都系叫嗱正面啦，我讲点改都改得好啊，吓即系唔好下下整 呢套都有一嚿 落晒，有嚿有嚿。其实佢你问我话公道讲啊，真系讲话特技咧嗱，一定差啦，但系都唔系落到底，佢死唔系死于特技。咁你有時啲嘢即係特技少少粗，咁你合家歡兒童戲，我覺得又唔係話死，即係一條死路囉，係啦，入面有 詳細講。 好，詳細講。好， 嗱，咁當然鄧夠黑我哋都會講啦，雖然就唔係科幻片，咁但係 Christopher Nolan 就真係拍咗唔少科幻片㗎啦，咁今次回歸拍返一個歷史嘅一個事件，咁又拍成點呢？咁好多聽眾都話，咁都要講嘅。雖然呢套唔係科幻片，咁但係都值得講。咁另外《千星之城》呢，咁我會提早同大家講講，當然唔會講古仔啦，到底係一枚咩事呢？咁樣等大家下個星期係咪可以慳返呢？咁樣咁我當然從來都唔係即係會叫大家唔使自己親自入場嘅，但係呢的確呢個係出咗啲事。一陣同大家講埋千星之城，咁夠唔夠？咁夠講啊，係嘛？係，喂，咁好，咁咪早講先啦，好嘛？ 好，我想講啦 ，OK，OK， 阿媽仔，阿媽仔，係。 哦，第一名啊，鄧寇克大行動啊， 係。係啊，超勁，係啦， 冇錯。 咁都340场嗰頭嘅，係。 嗯。 係喎，冇錯， 係。咁啊，第二啊，猿人爭霸戰啦，星空巨戰。 嗯。 仲見佢哋啦。 咁啊，三啊，蜘蛛俠強勢回歸，一路順住翻啦。 O K。 係啊。 係啦，咁啊，四啊，反斗車王三。 係。咁啊，嗱，票房上啊，反斗車王就同即間嗰套啊，爭嚟爭好遠喎。坦白講，係啊。 你講係邊套咧？ 係五位嗰套。 係啊。O K。 係五位壞蛋掌門人三啦。 冇錯，係啦。咁啊，證明就嚇，即係壞蛋壞人係即係。少少戰多多趣咧，就受小朋友歡迎好多。因為呢個反斗車王三好鬼正面嘅啊， 我唔知啦。其實反斗車王喺香港都係麻麻地嘅，就算嗰陣時係啊，相對其他嚟講都係差啲。 咁嘅咩？ 不過我諗車中意車嘅小朋友會咩喎？係嘛？即係會中意喎，應該即係好估。 唔係，但我覺得上次轉咗嚟講飛機嗰套 OK 嘅喎。 咪飛機上咩飛機總動員啊嘛？係啊，都有兩集㗎，飛機總動員。不過 嗰 套迪士尼 好差喎， 即係嗰套迪士尼就唔係皮斯喎，係呢套皮斯。 哦 ，OK， 唔係因為反斗車王其實好似一路都麻麻地㗎嘛， 係咯， 我都麻麻，係我都麻麻，太正面咯，即係又冇扭橋，啲故仔會好似 食。呢個唔多講啦，講過嘅上禮拜。 好， 係啊，跟住第六啊，最喵星人啊都。 係。 喂，有第六都好啦，嗱，大家即係打牙較戰，估有幾多啊？票房。 嗱一定差啦，但何谓差呢？因为始终佢都嗱，佢即大家都知佢都知道，唔叫做唔系拍俾香港人睇啦，起码咁咧。咁但系喂，系啊，但系佢宣传佢劲，佢落足噶，佢叫算系叫做即系叫中型发行啦，都唔叫小型啦。咁你谂下啦，你譬如你之前陈嘉上嗰套剧唔差噶，即系嗰套打咩诶，啱啱做嗰套合拍片咧。咩荡寇风云，哇！宣传都冇，首映又冇做，直头哇，借 poster 都冇乜落，咁已经落咗话。咁呢套咧，谷朋我又搞首映，又要搞商场 show， 咁啊啲人估啊几多咧？咁啊即系啊牙教先。咁啊，你问我啊，我估会唔会差跌到二千万咧？ 唔知啊，我冇兴趣估啊，我又对呢套嘢啊，即系我啊觉得睇呢套啊，不如翻去睇翻大块田嗰出啦系啦，同埋啊，如果大家睇呢套，不如我哋一阵介绍多一套俾大家睇，叫《仙球大战》，唔系《仙球大战》啊， 喂，咁又影功，唔系公道讲就 好嘢啊， 系，即系你两套计，咁啊，猫星人好啲，起码都借佢正经拍嘅某程度，系啦。 唔系，但系你讲星，讲星咧，《仙球大战》多星啊， 就多星啲， 系， 咁系，几公论论 Steffy 系嘛，系啊。 我同埋拍得够衰啊！ 又阿达咁好多嘅，系容祖儿都临尾出一出，系咪不打冇睇到先？呢套好嘢， 咪戏冇睇，我睇咗你哋摆上嗰个 form， 哇！ 即系摆上 有得睇噶啦，好嘢啊！ 系啊， 我 哋 即系 我 有得睇嘅， 成套有得睇啊！ 我喺国内上咗啦，我琴日望下先，我唔知点解有啦， 八号到咗啦，系啦， 哦，明白。 系啦，咁如果你要讲猫星人啊，不如猫星人啊，不如睇《仙球大战》啦，系嘛？ 咁啊， 可以。即係可以最後咧打低曬班 Marvel 超人呢下嘢都抵你入場啦，係嘛？ 係啊，同埋有八仙啊嘛，係啊，即係 Sell 計兩八仙啊嘛 ，Crossover 咁樣。 哦，佢哋上身嘅呢個玩翻當年呢、這個猛鬼大廈吳君如嚟，係嗰啲新橋嚟啊呢啲，係好新嘅呢啲係。唉，好嘢啊，係咯、啊，如果真係我不如介紹呢套俾大家仲實際啲。 係啲 Marvel 超人仲要係佢係全部都有喎。即係嗰啲咩狼人啦、啊，嚇、 啊，係蜘蛛俠都有， 係啦、啊，全部黐埋一齊嚇。啊，我奇怪佢點解唔係 先就打敗呢個 Marvel 超人嘅，係咁、啊、樣。 唔係，不過如果我係我搞嘅話，我就會搞勁啲，擺埋咩 DC 啊嚇、啊，街頭超人啊嗰啲全部懟曬落去啦，係 啊。咁啊，我覺得呢套我唔知冇得救啊！呢套係。一想听个笔打点样救猫星人，我都想听。 倒 埋个榜， 继续 倒埋个榜先。系第七，系剧场版《星光乐园》一起闪耀吧，咩闪亮亮星光 live。 其实呢个系咪即系 Love Live 啊？定咩？其实边出？ 好啦，咩嚟咧？我想知系边个品牌？ 不过就呢套应该系叫《星光乐园》嗰套啦，不过我就唔系好识嘅，都系啲 有套嘢叫《星光乐园》嘅，即系灯嘅呢个名。 系儿童向啲嘅嘅嗰啲跳舞。 即系咪唱 K 小鱼仙嗰啲 fan 嚟噶？系嘛？即系咪以前？ 又唔算嘅吓，佢呢只应该系 都系做偶像嗰啲嘅， 系 嘛？ 会变身嘅系嘛？我睇成个四粒半，四粒半咁仲会变身？我会变身啩？我唔知，我冇睇过。 應該話佢會著啲表演嘅衫啦嚇，同埋佢應該係嗰啲擺喺街嗰度，即係或者文具鋪嗰啲機咧有得玩嘅。 哦，你講嗰啲女仔玩嗰啲遊戲機。 但係咁，但係有冇超人力先？即係佢會唔會要做任務先？定還是佢現實生活㗎？ 應該都係表演啦。我見佢嗰個車 啦。好像咯。 不過我真係冇睇過。 飛拉滿嗰個衫係一件表演服嚟嘅啫。 唔係咁，佢都真係出過波噶嘛？四咁四一滿都係咪先？ 咁我唔知啊，呢個可能都有噶 嚇。咁嗱，佢其實都唔係話好少場噶喎，佢都成四廿場噶喎，見到都 咁多。係咩？唔係借 MCL 做嘅咩？呢啲都有人上。 唔知啊，咁啊，大家 有四廿幾場咯。 都 MCL 全部上曬，同埋加和咯。 自己睇睇。係。 嚇！ 哦，哇！佢真係喂唔少喎，百老匯 MCL 都有喎。哇！咁佢咪仲多場過魔道少年？因為魔道少年我睇咗，不過幾好睇，唔差其實魔道少年。 唔係，可能呢個真係有啲細路女嗰個嘅客嗰個市場嘅，我相信我哋 得啫。但嗱，而家我撳入去啊，全部都係咩大量啊，全部綠色。 哦，咁你 今日朝早啦，係啊係啊全部綠色啊嚇，都幾大鑊我估。咁呢啲應該都縮㗎啦之後。又冇咁誇呢、這個 brand， 我真係自問我真係唔，我 呢啲啊可能係做職場嘅，佢可能即時有咪即時入去咯。係 啊， 係 啊，好難 預售啊，唔會好多㗎啦。咁我諗都死唔曬嘅，係咯，佢擺得咁多做咁啊， 我谂系咯，咁计个数 都有第三， 真系唔识啊！真系唔识，我哋唔知呢啲咩咩 character 嘅， 嗯， 唔系做俾我哋睇嘅呢啲。 系，好，继续 第八啦，系啊，编写美好时光。 喂，呢套真系好嗱，佢特登拖到而家上咧，个发行有心思，因为呢套咧其实都系邓寇克嘅，讲翻邓寇克噶，另一个面向系啦，文艺角度讲邓寇克。 你意思即系讲翻同一件事？ 系啊，但系就邓寇克之后。之后英国就话要将邓寇克大行动呢件事写成一个剧本，就感动其他啲人就反即系，因为嗰时都未叫正式打世界大战啦，即系就系即系得法国战役啫。咁跟住就个编剧就而家呢个女主角就系写呢个邓寇克行动嗰人，即系嗰阵时嘅系咁啊，用邓寇克大行动嗰呢、這个即系有入边亦都有嗰啲画面嘅。咁啊，当然啊，算少少爱情嘅，亦都有歌颂人性光辉嘅。但系就咁啱。两种唔同睇法吓、啊，即系大家呢期咁 hit 嘅邓寇克啊，又有个爱情文艺嘅取向，可以睇睇。我未睇到，我都系睇笑。 咁第九位啊，另一套都系战争时代嘅嘢啦，仲香港嘅添系。 系明月几时有啊？ 冇错。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叫做粗讲过少少啦吓，有兴趣朋友睇啦。系。 冇错。 系第十就系神奇旅侠。 仲喺度，喂，会唔会咧？佢系想拖到咧做正义联盟啊？ 四年咪十一月 咯，得 啊！一路做到转正义联盟，咁啊谂咪谂我啦，系嘛？ 喂，但系又咁讲，即 系唔系喎？做下做到正义联盟之前，我恐防又有人入场睇翻成噶啦，我想 咁播翻喎。佢而家正义联盟最新个预告就系神奇侠走去救人，系咪啱啱上次完场嗰时就走去播翻去正义联盟救人 咯？可能系啊， 可能系啊。 而家最新票房就4700多万，咁啊即系入硬十大啦，今年咁咧，但系就蜘蛛侠就赢噶啦，因为蜘蛛侠已经而家争佢100多万嘅啫，咁但系都仲做紧噶嘛，咁啊变咗就双双都入，咁坏蛋掌门人都入噶啦，即系呢三套就入硬咁。 输得去边咯？你系讲紧边个一边个二啫，系咯？ 系咯，系啦，系啦，不过佢又未必咯，我唔知道，因为嚟紧真系有大片嘛，今年西片又，咁所以头一二三应该有排单嘅，咁但系港产片就真系 冇。即 系 总之佢唔会变咗今年最差部啊！ 系 啊， 你冇咩你冇， 系咯， 好啦，女性应 该系好嘢啊， 系好嘢噶。 系，唔系因为我哋睇埋个新呢、這个、那个正义联盟个嗰个预告嘛，一阵讲嘅 会有个四分钟， 有咩见到啲乜咧？咁样吓，一阵讲。好，数埋晒啲，仲有冇啊？数晒未？数晒 十啊，唔讲下底有冇新。 哦，咁有冇新？下边有冇啲系新上嘅？ 啊，魔道少年 嗰个咧？杀机，我睇咗。哦，干杯！日本清酒最高啊！嗱，呢套我真系为夏目背睇嘅。咁啊，就真系即系其实几好睇嘅。不过就佢系外国人嘅视点去讲杀机咯。其实我觉得争啲就有啲道行道废，同埋你问我佢系估唔到佢系串，其实系讲紧311即系呢个日本地震嘅，即系海啸，系啦福岛海啸。因为佢其实佢集中最后讲就一个译酒瓶人做出书嘅外国人，一个外国去到日本深造咗20多年嘅调酒师，唔系调酒师，嗰啲叫酿酒师，然后就一个本地嘅品牌叫做南部美人，不过就即係第五代嘅繼承人點樣再將個清酒帶咗去美國嘅，咁即係叫三個小故事啦。咁但係南部美人嗰個釀酒廠咧就喺福島核電廠附近嘅，跟住就話嗰當日就冚埋嚟，就員工冇人死，但係個員工個屋企人死曬。咁跟住又講佢有咩？咁但係佢最正佢有而家福，即係唔好話而家，即係近即係佢拍呢套紀錄片嗰陣時嘅，即係依一年啦，一年前嘅。災後嘅福島影曬出嚟咯，咁又有啲回顧夾住嗰啲新聞片段，嗰度其實做得幾感人嘅。咁同埋佢又講災後咧，原來就係靠而家訪問緊呢個男主角啦，叫做肥嗰個男主角，佢係第一個喺 YouTube 度，佢就話我哋而家好慘，即係東日本咧經濟好大問題。咁咧，你如果西日本食緊花生嗰啲日本人咧，你只要做一件事嘅啫，就係、是飲實嘅。你飲食嘅就救到成個東北嘅經濟，咁佢有條咁嘅 YouTube 片嘅，咁有啲人就話佢啊發災難財，咁但係嗰條 YouTube 片咧後屘就瘋傳嘅，就喺日本有啲傳媒報導咁樣，跟住就帶出咗即係哇咁樣即係佢就話 即係東日本經濟其實殺機好緊要咯，即係以往就係靠殺機，即係我諗可能有三成嘅經濟來自殺機嘅。咁但係因為殺機係係啦，佢係咁講，佢又話殺機其實始終都係娛樂，即係啲消耗品嗰啲叫咩即係叫做唔係必需品。咁災後個情感啊好壓抑噶嘛，咁啊變咗賣得最差嘅熱熱產品就係呢啲奢侈品咧，應該話奢侈品，即係酒啊依類嘅嘢。咁其實未必只係殺機嘅，即係啤酒、紅酒好多都係銷量差。咁佢就帶頭就一個喺 YouTube 度咁樣講，咁嗰條片就瘋傳，後屘好似都成連 CNN 啊嗰啲都嚟訪問佢咁樣，咁我叫紅咗嘅佢自己。咁但係佢咧，佢紅咗佢都唔係為自己，佢真係為成個酒業咁樣，係啦。咁即係有呢啲講咯，咁啊 唔係講酒啦，如果咁講啫。 但係都有講有酒嘅，即係貫穿住有個製作過程，但係有諗到 壽司之神咁係真係講翻 壽司啊，冇爭好遠。所以我就話。 有興趣去睇啦， 係有興趣睇，冇錯。 咁另外有個打死不離三父女，係咪我見到有一場喎已經？ 係啊，優先咧，係啊，而家趁早一個禮拜啊，8月24日上啊，而家正式係係啦，8月24日冇錯。 哦 ，OK， 喂，咁嗰套嗰個日本成家要走爛嗰度啊，嗰套咁嘅死人嘅，唔係咪好似話好似有優先做啊？定係幾時啊？知唔知 應該係之前優先做一場啩，我諗係，因為依家又唔見有 叫咩名 字？咪 Survival Family 但係佢冇中文名㗎，到而家都仲 好似冇啊，都 咁神奇， 見到我呢度見到，係啊， 好啊，咁啊冇啦，係嘛，誒報下啫，係啦，咁啊等先慢慢同大家講下 ，OK， 好，咁啊以上啊，去香港嘅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如果大家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熄機。 好啦，我哋依家講下呢個喵星人先。 冇錯，咁我係神龍嘅上八草，咁我都有曬即係心理準備入場嘅。咁啊，套戲其實都如觀眾期嘅，即係坦白講下，第一就即係唔係拍俾香港人睇，第二想拍加判，第三真係萬靈貓做主角嘅，得唔得？佢唔係話啊入到去發覺只貓出場時間好少啊，佢成段時段都係見到只貓嘅，得唔得？咁出嚟就即係當然效果好差啦，咁一定嘅。咁就好難，即係香港觀眾就一定唔會睇㗎啦。咁第一就因為入面就真係數來數去咧。有蔡一智，即係有草蜢嘅，草蜢做過賊嘅，咁跟住就有阮兆祥，然後就古天樂啦，當然，咁其實金睛火眼我數過，即係 你漏咗一個啊！佢哋話全套戲只係佢係有演技嘅，就係、是、 羅海鵬，係啊，羅海鵬係啊，五秒啱，五秒演技啱啱，咁啊六個嘅啫，即係金睛火眼，其餘全部都唔識。咁而馬利呢其實就之前有套叫做《夏洛特煩惱》，咁我都唔敢喺西番度講嘅，因為呢即係都即係你當好似人在囧途咁樣，你唔明點解喺國內會爆嘅，咁啊都嗰時好似九億嘅記得嚇，即係國內拍，咁馬利就做主角，咁其實個年紀唔細㗎啦，馬利我都唔明點解係硬係中意。 我睇個畫頭呢，我以為佢做啊古天樂老母啊。 咁啊，系啊，佢事實就做佢老婆，咁啊好慘不忍睹。咁啊兼咧，仲話古天樂激嬲佢咧，就會好似想當年張國榮嗰個叫做咩花田喜事咁樣。唉，冇辦法啦，我出絕招，跟住一嘢嘴落去阿馬利度，咁佢馬利又會用，即係即刻冇事咁樣，但係就特寫嚟㗎，好恐怖。咁啊血盆大口咁樣嘴埋佢咁樣嘅，咁啊同古天樂啊咁啊。咁你問我嗱，我會調翻轉咁講啦，嗱一定套戲冷眼嘅啦，亦都我由頭到尾冇任何意圖係講套戲要有人入去睇嘅，咁即係大家唔好屈我又話咩打手咁樣，咁但我會正面啲啦，始終講真面，因為你邊絲冇意思，咁呢類似啲戲啊大把啦，我哋話就先球大戰都有啦，係咪先？咁你係咁揸嚟邊去二百邊冇意思，我調翻轉講下有啲咩可以叫扭一扭， 好 點樣改？ 改善。 系啦，咁同埋我有個覺悟就講講個背景資料先啦。你問我咧，即古天樂咧都即係有曬覺悟入去拍呢套戲嘅。嗱，咁首先第一咧，古天樂個造型咧，啲人就話似《竊聽風雲》同埋《毒戒》嘅， 唔係㗎， 係啊，因為咧佢《竊聽風雲》入邊你記唔記得佢有個造型係啲長頭髮、好嬲憂、戴住副茶色眼鏡嘛？佢《毒戒》入邊佢就做叫哈雷嘅，其實你當佢投射係雷諾啦。 即係喺獨界入邊個角色啊。咁又係咁長頭髮，扭扭悠悠，咁咧即係 同呢套戲又有關係咧？ 唔係，佢個外形似啫。嗱，性格似邊個咧？性格就反而似咩喎？性格反而似係花，啲人話係似花家姐喎。即係咧嗰個以前嗰個咩花家姐啊，即係有套卡片咧。即係個花家姐，花家姐上面有個花師奶嘛，佢應該係花師奶唔係花姐，即係個花師奶，即係如果佢點樣啊有啲昂直直啦，好單純啦，跟住佢又話咧，佢會係科學家嚟嘅，佢會發明嘅，有咩？喂、哎，我呢樣嘢我發明咗，我一定上得輸喎！ 花師奶係咁嘅咩？好似講佢啲師奶嘢喎，你講花家姐係咪阿佘詩曼做低能嗰出啊？你講 係啊，應該係啊，花家姐，即係佢事實低能嘅，即係喺套戲裏邊好殘啦，應該話。 啊嘛 ，TVB 係即係講佢係低能，但係其實你通常講呢啲即係肥貓啊，其實佢醒過啲人㗎嘛。 係啊，即係用愛咁樣去感動人咁樣啊。咁啊，總之類似啦。咁啊，跟住就但係就我調翻轉，我得個本心咧，即係如坊間傳啦、啊，佢就喂，即係佢係拍呢個《明日戰記》，拍下唔夠錢，跟住即刻就同陳木勝開咗呢、這個。我覺得佢個感覺似即係想當年東邪西毒，拍唔夠錢就揾劉振偉就拍東城西就嗱林 cash 翻啲錢先可以埋到尾。我覺得係有少少咁嘅講。嗱，如果傳聞呢個係真咧，咁我覺得 不如成個劇組去。搵人包啦，會唔會仲多錢啲 咧？係咁啊，即係嗱，如果呢個傳聞係屬實，咁我覺得就大家可以體諒下古天樂咯。我啊覺得咁即係點撲水嘛，咁啊撲水咁，咁啊即係國內要拍得 好多友都要啦，係咪啊？撲水 係啦，佢即係買啦。咁嗱，你問我入邊又不至於好侮辱，佢即係佢都下巴啦，古天樂。咁但係都唔係話一個侮辱嘅下巴嚟嘅，即係佢唔係受盡侮辱。咁只不過佢 大唔大鑊？不過嗰次咧要招呼盧蜜雪嗰次啊，嗰時做咩？ 咁啊大鑊過，因為我 唔係江門古天樂啊嘛， 嗰個係啊係啊。跟住嘴佢嘛，喺咩化妝嗰套嘛，最強起事係嘛，類似啊，我記得有套 出啊，係啊，江門古天樂啊嘛，佢飾演。 但係嗰時就揾咩嘅，即係唔係喎？如果江門古天樂好似係咪豪情啊？我唔記得。係類似啊，咁你問我一定係有啲核突嘢啫，啲 好似金雞嚟㗎，好似。 係嘛？金鴨喎，係嘛？定金雞隻隻，係咯，其實係類似咯。咁即係一定有啲下巴女，尤其是馬里啦嚇。馬里本身真係拍到好師奶，好樣衰，又好老殘嘅。咁另外又做個魏思雅，即係呢期咪成日唔知英，我因為英皇啊，乜鬼戲都見佢嘅，即係咁即係睇到你曬。咁啊，個魏思雅就飾演過佢個女嗰個小幼稚園個教師，就話講佢咧，即係見到古天樂咁型啊，唔係同埋古天樂佢咩 都好啲啊，相對係 佢係古天樂個，因為佢話佢係守門員嚟嘅，以前佢話佢係佢 fans， 咁但係就冇嘢嘅，不過就即係叫做 fans 合照，咁但係喺老婆眼中就覺得佢好似勾引緊佢老公，咁老婆行去到個學校就一巴車咗落去度，咁啊咪一拳打到隻眼度，咁啊打到佢黑咗咁樣，即係成日有呢啲咁樣叫做好誇張、好超現實嘅情節， 幫佢改善嗰個啦。 係啦。咁啊，即係類似，即係啲爛嘢，我真係唔覺意忍唔住又數咗幾分鐘。咁啊，嗱點講咧？第一啦，其實隻貓唔應該咁大隻啦。嗱，呢個犯咗好嚴重嘅問題嘅，即係我即係以氣論氣講啊。點解隻貓咁大隻先？你第一，你咁大隻，你為咗你有場戰爭場面，你最後要打大佬嘅，咁合理啊嚇。你太細隻就好難打。咁佢大隻嘅意思，佢唔止等身，佢係大個人喎。即係意思佢企埋去咧，佢個頭都仲高過阿古天樂成大半個頭。嗱太大，第一咧就而家嘅演員就冇咩人抬高頭同只貓做戲嘅，咁就出現咗個好大問題啦。我就好覺得就佢哋做戲還做戲，只貓好似好 Q 佢。 咦？唔係喎，點解我聽到有人講話佢係 粒貓公仔啦，應該係啊，個頭係綠色就 應該冇問題㗎。 係啦，但係事實出現咗係咁嘅情況，即係可能我懷疑佢嗰啲借視線啊，或者嗰啲近鏡嗰啲位，或者要補翻個即係叫反剔咧，即係譬如一個歪鬚咁，跟住補一個輪薄，佢嗰啲薄位嗰啲可能佢求其hea諗住係等身。咁啊揾揸住件衫懟埋去，咁、那個試點係有問題。咁咧，我啊覺得幾抽離嘅。咁原來佢因為佢咁肥，就為咗係要 Q 啦。但我覺得佢咁大隻咧，其實就唔係 Q 嘅。我啊覺得係有啲反而調翻轉係有啲累贅、漏暴同埋有啲厭惡嘅。因為 都成日環繞情節嗰陣又入唔到屋啊，跌低咗啊咁樣嗰啲，即係嗰啲咁你無限玩又好悶。 咁你呢個都係講佢唔好咁，有咩改善？ 唔係，我就話唔好咁大啦，起碼即係第一就你首要係啦，只貓唔使咁大，因為冇意思，最後又唔係打嘅佢。咁佢都係純粹係以愛感動嘅啫，唔好 大 嘅，係啦，縮翻我諗，其實我覺得你做 Q 嘅效果咪可能，我諗起碼俾人攬到咯，即係但係攬到你可以係即係起碼或者叫做矮個人啦，即係正常一個人，你未必做到好似貓咁細，因為貓咁細好難搞嘛，即係始終唔好難做互動。咁但係即係高翻啲，但係又唔好而家咁大咯，即係呢個過大，我覺得係好明顯嘅問題。咁第二就嗱，即係佢用國內演員，我覺得就。即係無可厚非啦，咁你咪香港唔睇啫嘛，即係我覺得咁而家我又講下點解國內都咁差咧？咁第一馬利 國內好差嘅咩？ 國內好差喎，係啊，即係又係 套得啫，係 嘛？唔係啊，因為嗱，我成日咁諗，你國內你真係唔好當過啲人白痴啊，其實唔係啊，而家，我真係認真喎，即係陳奕嗱，陳可辛講得啱嘅，陳可辛有句説話，我好似上個禮拜前個禮拜講咗，佢話依十年嘅國內市場嘅變化。是大等於出面外國即是美國的一百年的變化，他將一百年的變化擠曬喺中國二十年嘅，包括咩咧？包括遠線的變化啦，包括個消費習慣的變化啦，包括個口味啦、品種啦。咁而陳可辛宣布自己不再拍電影，你知唔知？陳可辛自己話以後不再拍電影，因為電影咧我拍一年回報少，仲兼咧當我上畫嗰下有好多不安因素，包括嗰日可能落雨，或者嗰日有第二同類型嘅戲上而我控制唔到，我唔知道。咁都可以令到票房由本身係十蚊變咗一蚊，亦都有機會可能由一蚊變咗十蚊。佢話太多不安因素，佢就話寧願而家拍網大。佢話個方向未來網大 咩話？ 網大即係意思網絡大電影，即係拍嚟喺網上，即好似 Netflix 咁，即係好似玉子咁樣，嗰啲國內叫網大嘅。 哦， 係啊係。 咁又唔係唔拍戲啦？咁呢個係一個播放渠道嘅分別啫。 但係咁啊，唔係國內又唔同㗎。你網大話網大個牌都唔同㗎，你個龍標都唔同。 哦 系啊，即系新咗嘅个 cat 都，同埋用唔标条片咧都 理你啦，咁即系话 系啊，啱啱啱啱，可以咁讲系。但系佢就讲得到，真系心灰意冷。佢嗰场演讲系好鬼感人嘅。咁佢讲到，咁嗱，呢十年佢个变化就话系个年纪啦，包括就同埋因为而家啲戏院太多，咁咧同埋啲戏院咧系以前就开喺一环二环嘅，即系每个城市嘅一环二环，但系而家因为太多啦，已经开到去四环五环。咁其实咧，佢系增加咗观影人次，但系就拉低咗观影质素噶嘛。原本系咁谂，咁但系呢个咧已经系两三年前经历咗嘅嘢啦。咁而家咧就开始就因为已经冇票保啊，即系嗰啲 Apps 冇话揞钱去顶套戏，即系唔会99一张飞咯。咁但系平亦都有嘅，有30多蚊嘅，20多蚊嘅啫。咁但系冇票保咧，咁啊变咗四五环嗰啲叫乡郊嗰啲人。睇戲啊，急跌嘅。其實而家跌嘅人次都係俾嗰啲拖低啫嘛。其實你一環二環，真係你要長跑去買飛嘅，即係你唔用手機 Apps 買飛，你去到現場冇位嘅。咁其實係爆嘅，即係戲院即係觀影呢樣嘢。咁所以個質素其實而家高翻嘅，調翻轉，即係尤其是今年啦，係啊。即係你問我，如果《賭城風雲三》今年先賀新年上，佢肯定收皮嘅，就唔會係再收10億咯。咁當然佢唔10億都有4-5億，即係呢啲係緊，即係打個底數咁，始終。呢啲咁樣叫娛樂片、腦殘片有國內人睇嘅，咁但係肯定唔會再係咁。咁你如譬如你話再啱啱咁啱啱講嘢， 咁你就講翻頭先啱啱提過呢套啦，《仙台大戰》 啊。係啦，咁sorry 忍唔住又講大咗。咁咧就話嗱，佢雖然拍俾國內，咁用國內演員咯。咁但係問題佢第一就即係揀錯啦。馬利就即係其實佢係《夏洛特煩惱》入邊即係一個女主角啦。咁但係即係屬於叫惡搞咯。咁同埋都係。個感覺好來自網絡嘅，即係你問我，即係佢個成名啦。咁配依套叫做《温情洋溢的》，即係以愛推動的主旋律電影咧，咁嘅本身馬利唔夾嘅，咁呢樣就緊啦。咁二來咧，佢咁你做得依啲個感動位嘅， 有咩改善咧？有咩改善咧？即係踢走佢 換角咯，換角咯，唔好馬利咯。 咁換邊個做會得咧？呢套戲？ 你問我依啲搞搞笑笑，跟住揾啲索嘅，但係又身材好啦，就。其實我唔知邊個， 即係 總之唔好買你 啦，呢啲係咪？ 咁即係總之唔好買你啦。第一，即係我就算我唔係話要佢換翻香港明星，但係就唔好買你咯。咁一個係好多啫，你我覺得啊，不過真係試過。咁另外就嗰兩個僆仔都有問題嘅。咁因為咧，你依啲感動戲最後梗係由個小朋友開始改變。 咁改變完就感動到古天樂佢哋又改變，咁最後就一家人開開心心喎。咁好睇小朋友做第一下互動，咁咧男仔就做得好浮誇，佢就當正自己係明星嚟嘅，即係男仔嗰個你當佢大啲嘅十歲咁啦，十歲中途就話講佢成日都揸住個高普拍嘢，就話大個想做導演咁樣。咁另外個僆妹就例如即係可能就五六歲啦，即係真係嗰啲好似萬年僆妹咁樣咁細個。咁但係兩個都好浮誇，咁男嘅就錯。就即係個男仔啊，女咧就係好明顯嗰啲扮曬整個靚樣出嚟對住鏡頭啲嘅，即係一望佢係啲阿貓，我唔想萬年貓走啊咁嗰啲，即係呢只嘅撚曬聲咁樣，即係對住鏡頭好生硬做嘅，咁嗰啲感動位全部由嗰兩個做嘅，真係慘不忍睹喎！即係死唔未必，因為都未去到古天樂已經死曬啦，其實，因為古天樂都唔重戲嘅，講真係。咁三來就劇情就一定冇得救啦，咁佢已經第一就特技唔勁啦，佢又玩到大嘅，一開波就真係有貓改成人嘅，佢係有貓長老，有貓戰士。咁同埋因為佢要表述佢嘅戰士咧，佢一開頭嘅西西里咧就唔係咁嘅樣嘅。佢一隻紫色嘅貓，人咁高嘅 藍貓咁嘅款啊， 而藍貓係啦，真係似藍貓啊佢，藍貓不過紫紫地色啦，咁啊瘦嘅，咁就有盔甲著嘅，同埋就打得嘅，即係有肌肉嘅。咁但係嗰個落到嚟貓就跌咗個法器咁，跟住就嗰啲無端端咁樣一個雷電咁樣，有啲風吹過咁，突然間變咗咁，佢都冇解釋點解會變咗啊？唔係，佢好似話係咩話？我唔知佢靈魂定係個元神啦。最屘入咗落阿阮兆祥只貓，咁嗰只貓咧就本身係啡色嘅，但係就正常人類地球嘅貓嘅。但係入完落去咧，下一秒喺個車度見翻佢就變咗咁肥啦咁樣。咁我冇解釋噶。咁但係最後講佢咧，依只貓翻外星人啦，佢冇變翻真身噶，佢都係咁嘅狀態。咁當然最後個結局佢呃咗個貓大王，就話地球好危險噶，你睇下我去到啊變咗咁啊，唔好啊侵略都唔適合我哋住嘅，咁呃咗佢，咁啊話自己任務失敗，咁啊發放咗去邊疆啊掘番薯，即係意思喺個貓星人度啊。咁但係後屘咧遇到狗星人，即係汪星人啲狗嚟嘅咁樣。咁啊！啲汪星人就話：喂，我要落地球喎、啊！咁樣，咁佢就搭呢個順風探船咧，最後翻落地球。咁啊，同啊古天樂佢哋咧就一齊住咁樣。咁啊，白痴啦，唔好理啊！咁嗱，第一就即係唔好搞啊，因為即係特技唔得，你唔好搞咩外星嗰啲咯。你求其你咪一啲即係好似你魔幻鋪路或者你唐白膠就咪算咯。咁三來就話講就講到話要侵略，咁但係由頭到尾冇打過啊嘛。咁你啊即係吹得太大了，即係呢啲當然成年人都唔會睇佢點打，但係我諗有啲小朋友會期待嘅。咁你正如你迪士尼，你入面都有動作場面啦，你不能完全説教啊嘛。即係強到你優秀大都會，咁你都有動作。有歷險噶嘛？你有反派啊，優秀大都會真係冇反派。咁但係你揀其他啲迪士尼嘅戲，即係總有個叫反派嘅存在。雖然佢唔係奸到出汁，咁最後可能會改邪歸正，咁但係都有個叫敵對面噶嘛。佢呢度冇敵對面，叫做比較叫做壞事，可能人類嘅賊啊，但係就好出好少嘅啫。咁啊呃咗個天落錢咁樣點解啫？咁你冇咁咪變咗好鬆咯。咁同埋佢哋全家冇乜危機嘅，即係冇危機又只不過就自己同老婆鬧交。咁啊，跟住啲仔女又知道阿爸阿媽鬧得好唔開心。 佢話其實只貓成日想整佢哋噶嘛，又咩啲嘢？ 原本係嘅，係啦，佢會落毒。咁嗰啲你當少尉啦，佢落毒嗰啲擺明少尉，即係一開頭點知？ 即係有啲人話佢其實個古仔根本係騎羅羅嚟嘅，即係佢話一班外星侵略者就成日嗰一口就講到好得人驚，要侵略地球，但係喺地球成日做埋啲傻嘢，仲甚至乎愛上咗地球好多一啲即係流行嘅嘢啊咁，結果就。即係啲人就話，其實根本即係騎羅羅嚟嘅啫嘛，你講嘅嘢咁。咁但係你騎羅羅咧就 carry 得好好笑啊，好好睇啊咁。咁但係佢就做唔到啦。咁呢個就我見大部分人嘅，即係如果你綜合咗，佢都係講呢樣嘢啦，係啦。咁你話改善咧，我不如我介紹佢啊，唔好拍。係。唔好拍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嚟嘅，OK？ 即係拍埋啲咁嘅嘢就不如唔好拍。咁你等錢使嘅，即係可以做雞啦，或者做鴨嘅。OK， 真係嘅，即係你大家其實你清楚知道娛樂圈實質啲人係從事乜嘢行業嘅，即係大家唔好即係大家知嘅呢啲即係表面上做明星其實做乜大家清楚啊，係嘛？咁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哋覺得呢套嘢，如果你話佢真係因為個明日戰記冇錢，咁我真係覺得都幾折墮咯。咁啊，即係。而原先陳木勝就應該是拍這個明日戰記的嘛。 咁同埋你都哇，大佬你都期待佢拍啦，因为你嗰啲咁嘅打枪战呢啲，佢真系本来 强都强拍 无端端你开套，即系呢套咩戏嚟噶？我即系我衰啲讲就咩？呢套小路宝啊？咁呢啲使唔使揾陈木胜拍先？ 系 你不如揾吴宇森啊笨，系嘛？Crystal Nolan 啦，再唔系好唔好？吓，即系唔需要揾呢个导演去嘥呢个导演嘅时间啦，我觉得吓。咁其實明日戰記係咪應該交翻俾佢？會唔會反而仲好啲？咁即係我覺得係好怪嘅一件事咯。即係呢套戲，你求其揾個唔識嘅導演拍咪得咯，係係嘛？即都係一樣差㗎啦，反正係咪？係係咯。再加你古天樂自己導翻，會唔會仲好啲啊？ 都 冇得好遠㗎，我相信係 平好多添，應該 即係冇得好啊！呢套冇得好啊！其實。所以我聽到阿北打話有啲乜嘢可以提議佢，我都以為真係好想聽下，我真係其實冇咯，我真係提議你唔好拍咯，其實 係。嗱，應該咁講，嗱佢個技術雖然佢都係笠個膠衫就加呢個 combo key 換頭做表情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叫做有嚿叫做我即係咁樣嘅嘢喺度，即係我覺得呢個方向咧，佢都叫做要。即係叫做試咯，即係你話喂，係咪以後港產片唔應該行呢啲？咁好睇個劇本嘅， 唔係啊，唔係咁樣啊，係講緊，其實好多人都睇得出呢套嘢根本係好多日本動畫好多呢啲嘢嘅一種元素嚟嘅。咁首先就係你搞呢啲嘢嘅人，佢識唔識日本動漫先？你要去模仿一樣嘢，你一定要你本身好熟悉嗰樣嘢嘅，你唔可以就係話，喂，人哋超級英雄，我哋又超級英雄，人哋有呢啲，我哋又有啲，咁你要識得抄先得㗎，你抄唔緊要啊，你識得抄先得㗎，你都識抄都唔識抄，你都唔知《奇洛羅》到底其實那個核心價值其實喺邊度啊？其實《奇洛羅》嘅核心價值係佢惡搞其他嘅動畫啊。咁當然電視版佢就會集中去惡搞高達啦嚇，咁其實佢原著咧就唔係淨係搞高達嘅，佢乜都搞嘅。咁因為佢動畫就真係嚇 Bandai 直情係連啲產品佢都真係crossover 咁玩啊嘛，咁所以佢係攞正牌玩高達，所以高達係玩多好多。咁所以佢喺個二次人哋咧，其實係個重點嚟嘅。咁呢套嘢其實佢就係二次咗咩萬靈貓咯。即係二次咗一堆，即係佢話嗰啲廣告啊嘛，即係佢哋成話呢套咧，點解好似喺度幫緊其他嘢賣廣告嚟咩？咁又美人魚啦， 啱啱啱， 又木乃伊啦嗰啲咁樣，咁點解我會見到有咁多其他戲嘅嗰啲嘢喺裏面咧？咁你，但呢個佢係咪一個二次創作，或者係惡搞？佢又唔係 嘅。唔係㗎，佢其實入面講話只貓出咗名拍廣告嘅。其實我覺得坊間啲影評插呢啲插到好盡，但其實你有睇到佢哋知，其實佢出咗幾秒嘅啫。其實我唔覺好緊要嘅，其實呢套戲。但係啲人就揦嚟就講咗成千字咁樣。咁但係佢係難睇嘅。 佢唔係捉到呢個真係奇洛羅嗰個 啱 個關鍵咯，即係奇洛羅嘅關鍵，你估係因為佢係外星人深入地球咩？梗唔係啦，係咯。咁其實你咁整法，會唔會其實仲衰過大塊田嗰度嗰套咧？ 咁啊，定衰過。 我自己都衰嘅大佬。 係啊，一定衰過，因為大塊田都我覺得有啲演技啊，同埋佢有啲 唔係啊，即係你因為你冇特技嘅時候，咁佢咪佢化身成為一個人？ 係啊，仲好 拍啲啊。 一定啦，所以我就話都 咁你又大塊田，你覺得唔好睇啫？咁你揾個靚女，佢係個喵星人，其實係個靚女嚟嘅，平時咁會好啲咯？會唔會咁好啫？ 嗯， 即係你變大塊田冇口，即係你覺得冇胃口啫？咁你即係我唔知啦。你電影可以揾到好多靚女噶嘛？係咪先？咁你平時係個靚女嚟嘅，咁但係佢係傻下傻下嘅，佢根本唔係人類嚟噶嘛？咁你鹹濕佢又唔知嘅喎，佢可能仲好開心，你摸佢咁樣咁喎，得唔得？咁得唔得？咁咪好笑咯，系嘛？咪其实呢啲都系玩翻啲好啲咩大香里出醒啫，好似啊，其实今日咪仲有一套好科幻嘢嘅，叫超时空男神，啊、竟然出奇地咧个收视率系奇高。嗱、啊，其实佢冇嘢噶，佢咪即系用一个古代人就去玩三个大香里出醒啫嘛，好似其实呢样嘢唔使系古代人噶，你嗰时睇公子多情啊，即系周润发啊、曾志伟啊、陈辉安嗰度咧，佢哋咪又系戆居居咁走嚟香港，佢咪又系舐玻璃啊嗰啲嘢做翻嗰啲嘢啫嘛。咁其實你一個唔來自唔同文明嘅東西，咁你化成人類，咁其實都演好多笑位啦。即係呢啲即係你其實日本動漫亦都好多呢啲嘅，即係試過有一個係講個女其實係棵樹嚟嘅。 即係佢唔係人嚟㗎，佢植物嚟㗎。咁佢唔知點解話我個街就係死呀，我真係死。佢問佢你做咩，原來佢係肚餓呀。佢唔知道肚餓係咩嚟呀，因為佢樹原本肚餓㗎嘛。即係佢未做過人㗎嘛。咁你其實好多呢啲你又冇諗過係喎，如果係棵樹突然間變咗人，佢好多係真係好唔適應喎，會咁樣。咁你咪玩呢啲囉，得唔得？都好玩㗎。咁如果講係一個可愛嘅女仔嚟嘅，咁你可能都會 buy 㗎，係嘛？只不過你揾啲嘢去即係去做好呢一個題材囉。即係佢係咪想整一個 character 出嚟想出產品呢？咁都唔奇，因為我都見佢有。咁但係其實幾多人睇完呢個嘢你會買西西里嘅產品呢？ 佢肯定唔會。同埋佢帶到好恐怖嘅嘢。 咁你出咗產品本身就冇大細嘅，佢都係印落去或者係一個公仔嚟嘅啫。咁但係唔清楚啦，我唔清楚啦，我就連睇嘅意欲都冇啦，總之就係。 咁我真係唔使睇。 我反而會好希望佢哋將呢個資源擺喺度明日戰記，反而我覺得會好啲咯。我哋認為係咁。但係講完未呢 part？ 講完啦，係啦，呢、這個值啦。 好， 鄧扣克。 好啦，咁咪轉頭講咩啦？鄧扣克。 好，咁依家講呢個鄧扣克打唔動喎，係咪不打同？同埋阿 Task 都睇咗係嘛？ 唔係咁，新年都有睇。 係咁，我都有睇。係 啦， 大家夾咯。 我得不打講啫，呢套不打好大賺啦，係咪？ 大賺啊，係啊。 咁我都覺得好睇。係 好睇，正嘢，正嘢啫。 唔知點解都有人話悶，係啦都。 係咁，世人難明嘅，有事實佢又佢有啲人 expect 大戰㗎嘛，啲人以為40万會打㗎嘛，冇40万人。佢都唔知原來係 做錯啊！ 係啊，佢有人以為打 嘅。係啊，呢個講明係撤退嚟嘅喎。 係，但係佢又覺得喂撤退前咁唔係都要打嘅咩？同德軍喂又唔見德軍嘅，即係佢有啲人係咁嘅，有啲咁嘅人 嘅。好，係咁，你五不打睇完覺得點？ 我覺得正喎，我如果依一刻我都係俾今年最高分。具體啲就覺得真係剪接電剪接配樂攝影都冇得頂嘅。咁同埋佢攞嗰三個人，即係一個被救、一個救人、一個叫守護者啦。呢三個角色攞得好，我覺得啊。咁加上 三個唔同嘅地方咧， 即係啱啱三個角度去表述呢件救人事咯。咁我真係覺得一氣呵成，就又緊張。同埋你知佢玩咗唔同時間軸啊。系啦，即係有少少講完個結果，再用翻第二個點講翻個過程噶嘛。係啦，咁呢啲我又覺得都算叫做喺叫做咁正路嘅劇本，加咗啲嘢，希望即係加翻個趣味嘅。咁有心咯，係啊，即係有黑做。咁同埋入邊好多金句喎，你問我係啊，即係嗰啲啊。 金句其實對白都冇乜噶啦，咩金句咧？ 唔係有啊，即係嗰啲譬如話，你見到啲乜啊？見到空啊咁嗰啲啊，即係嗰啲好。即係叫做啊，戰場能夠平安回家才即係咩 back home is 咩 is victory 咁嗰啲咯，即係有嘅，係啊，當即係對話係唔多，咁但係有幾句係 即係翻到屋企就係贏， 係啦，冇錯，即係有幾句係好鬼鮮明，應該話係啊，好深刻印象嘅咁咯。咁另外仲有就即係如果對比嚟計咧，以往譬如你話當叫戰爭經典嘅，譬如你舒格拉的名單、雷霆救兵、現代啟示錄，其實某程度上都反戰嘅。咁呢套咧，我覺得特登係好開宗明義係，佢又冇話標榜戰爭啦，但係起碼標榜人性光輝啦，即係真係無私付出啊、救人啊、拯救啊嗰類。咁但係呢個反而其實真係以往少有呢啲即係依類戲，咁所以我覺得真係都幾啱，即係基斯洛夫洛蘭揀得好嘅，即係前作都冇比較，咁佢呢套真係好經典，即係叫做我定義為叫撤軍上嘅經典啦。咁即係當然你話啱低分到，咁但係嘅嗰陣， 即係呢個事件咧，其實唔係電影冇拍過嘅，之前都有拍過嘅。咁但係通常咧，戰爭片就唔拍呢個題材，你通常係會拍一個即係好出名嘅戰役啦，因為咧就有一個同打敗德軍好關鍵嘅一個即係一段事蹟咧，即係可以唔係戰役，可以 係 佢可以唔係戰役嘅，可以係有班友去暗殺希特拉都得。咁你覺得咧成件事都係佢主動去攻擊嘅，但大部分戰爭片都係呢一種嘅。係咁但係咧呢一套好特別咧，就係佢唔係講一個去作戰嘅計劃，而係即係佢呢個行動咧係救人或者去將佢哋撤退，咁呢個咧係一個少有啲嘅一個戰爭片嘅 方向，係啦係啦，冇 係啦少啲，係啦，咁但係咧，佢因為佢正就係唔係強調去打敗敵人啊，唔係呢啲，即係其實係要點樣盡量喺敵軍手中啊救到越多人越好嘅呢一件事啊，咁你反而咧係感人嘅， 咁同埋佢最感人嘅地方咧，係亦都係史實嚟啊！就係、是、發現原來即係嗰啲私人即係揸隻船去想接啲軍人翻嚟嘅人咧，你初初就淨係見到得一隻船仔啫嘛，咁你睇嗰陣覺得，唉，你救得幾多人啊？係咪？係咪？你救得幾多人啊？你船仔嚟嘅啫嘛，係咪？係咪好無謂啊？件事係咪？ 係 嚇，你睇都潑佢冷水啊！唔係啩？嗰度咁多人，你靠呢船去救？唉，冇送死啦！咁但係當你見到到時原來係有好多人不約而同都將自己嘅船揸去嗰陣，咁你就睇到嗰、那個嗰件事。係啊，即係仲有咧，佢哋話咧，原來咧呢啲嘅船啊，原來到而家都仲健在個喺現實。咁啊，先至啱啱早兩年咧，先至搞一次係幾多啊？係幾多週年？ 喺個海度。 哦。週年啊，幾多週年啊？即係係唔記得幾多週年。 九四一咯，四一。 係一個幾去紀念呢件事，佢哋淨揸翻嗰啲船啊，好似出翻嚟。 哇！ 係啊，真嘅真事嚟嘅。咁你呢個就係你睇到啦，即係人哋咧就會唔係話有事啊縮嘅，即係其實係好多啲即係私人嘅人啦，即係普通嘅人啦，即係都會出手即係嘗試去救援。咁你就睇到嗰、那個即係。即係呢個同中國人好似係好大嘅嘅分別相差，我見到件事就係、是、即係你頭先有提過三一一啦，咁所以我哋亦都見過即係啲紀錄片，咁其實都睇到即係當地亦都好多人去即係有人都去即係或者第二度走嚟幫手咁。咁你呢啲咧就即係唔知點解我哋成日喺啲外國人眼即係嘅字就見好多咁，但係的確喺中國人。你劝佢唔好去咧，系啱嘅，因为真系，其实十个救火的少年啊，呢样嘢其实而家大家听过呢只歌， 系 中国人个情况就会发生十个救火的少年，即系初头众志成城，结果咧最尾真系得翻你一个人去。当你啲得翻你一个人去嗰阵咧，你真系送死嘅啫。即系呢一个送死系因为系大家造成啊，你令到嗰个真系有心嗰、那个人最后系孤军作战，系。咁但系你又睇到唔系、哦，你睇到鬼佬咧，就系佢去嗰阵，佢唔知第二啲人去噶，佢唔知噶，佢、都系以为得自己嘅啫嘛。咁但系当你去到发觉，哇，成个海都系其他嘅船员都不约而同一嚟救人咧，咁你劲事，即系梗系好感动啦，吓、啊。咁二嚟咧，呢、這个真事嚟，即系都唔系做戏啊，历史嘅真事嚟。咁而呢一次嘅退呢、這个撤退行动喺历史上咧。即亦都係因為佢哋成功咁撤退到大量嘅即係嘅軍人啦，其實佢哋係抌低曬所有嗰啲武器喺即係呢個鄧九黑嘅喎，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好多槍啊、炮什麼，坦克車咧都佢冇得攞走，冇得攞走，就係救翻啲人啫，唔要嗰啲嘢。咁但係咧，正係因為佢嗰次好成功，即係拯救到咁多啊，咁所以先造成咧後屘可以即係反擊嘅力量啊。 係。 即係呢個其實好緊要嘅，雖然今次唔係一個去打人，但係係對後來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啊。咁呢個交代翻少少一啲背景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啫，好皮毛。咁其實大家又唔使好熟悉歷史。有啲人話咧，我唔識歷史啊，睇呢套戲所以唔 enjoy 到。其實唔係嘅，你唔使本來識嘅，最緊要你唔好抗拒啊。即係唔識唔緊，咪入去識下咯。咁睇完我都知多咗好多嘢喎。系咯，原来系咁嘅，当时有啲即系情，即系啲比较 detail 啲啊，咁都我都唔知噶，系咪？呢件事你知道有呢件事都好啦，讲真系嘛，听都未听过啦，正常人系嘛？ 系啊，正常啊， 系咯，咩邓寇克咩嚟嘅人名嚟嘅，姓邓叫个寇克系嘛？系咯，做紧你黑扣啲人啲工资嘅一个老细系嘛？邓寇克老板系嘛？即系大佬，即系唔知好正常噶，但系咧。唔使知嘅，其實你入去你反而你就會學到呢個歷史啊！大家唔使驚話，哎呀我唔識啊，所以唔入場啊！哎呀我對二戰冇興趣，我女仔嚟噶嘛，啲人話唔關事㗎，其實唔需要嘅，你唔需要識嘅，即係我同場好多女仔睇完都好感動嘅，係啊，你唔使識嗰個歷史嘅，其實你睇一段嘅即係呢套戲其實佢就係有啲似咧，我覺得佢又鋪場有啲似 Gravity 啊，即係嗰、那個。叫咩话？ 太空灾难片，即系一人操 个。马仔话嗰套叫咩名话？ 万有引力 啊， 好似。 万有 叫万有引力，即系嗰套就讲佢一个人点样 边缘 爆咗太空站，点样一路引力边缘啊？ 系啊，边缘。香港叫万有引力系国内个名，系国内。 哦，咁样，系咁啊 ，Sandra Bullock 系嘛？有冇记错啊？咁啊，一个人点样 点样去经历一次即系咁样跌翻落地球咁，咁其实一样嘅。呢一套咧，佢成套戏咧带你经历咧，即由嗰几个特别主角啲嗰几个嘅事点咧，佢讲出嗰次成件事系点样咯。咁其实你咁样嚟经历得噶，例如话冇对白，其实嗰次嗰套 Graffiti 都冇乜对白噶，咁你一个人有咩对白啫，系嘛？其实佢嗰个佐治古尼系佢幻想出嚟嘅啫嘛， 系啊，幻想啫嘛， 嗱咁所以呢套戏咧，其实系一种佢想你都好似第一身去经历呢件事咁嘅， 系， 好似咧你咧系佢其中一个人，同佢坐埋同一船，咁你睇到佢哋喺度做嘢咁样嘅，其实个感觉系， 冇错，咪佢呢个就 虽然你唔系其中一个角色，但系你可以将自己好代入喺现场嘅， 系，佢个镜头运用得好咯，即系佢系嗰啲叫做有啲交替啊，即系佢特登个视点系有啲主观镜。但有啲客觀鏡，咁有啲遠近，又有啲即係入面同外面，咁佢即係咁樣交替做，你好似好客觀咯，應該話係嘛個視點客觀咯，係啊，咁但係又有啲去到主觀鏡嗰時候，就有好似投入。 總之你係跟住佢哋一齊去經歷嘅個感受係，你好似喺現場咁嘅， 係啊係啊。 有啲戲好抽離㗎嘛， 係，佢尤其是喺飛機嗰場， 我睇住佢俾鬼衰，我睇住佢俾怪獸衰，咁唔係嘅，呢套你係好似覺得咧，你係喺裏面咁樣嘅，係 啊， 佢拍到， 佢尤其是喺飛機嗰場咧，佢好多時會影住嗰個瞄準器嗰個位咧，咁咪好似你都喺度同佢一齊揸緊飛機咁樣，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同埋佢嗰啲即係一來咩啦？即係佢，因為我覺得正佢，除咗個守護者角色啦，佢就成日靠翻即係嗰個 Mammoth 個男主角嗰、那個望落去地下嗰個視點啊，就等於航拍 shot 啫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出邊一啲正常導演，佢咪梗係可能做個航拍 shot 咪航拍 shot， 咁可能一開始你講個沙灘已經用個航拍 shot 交代沙灘，咁呢啲咪即係個觀眾咪覺得即係抽離咗嘛？即係你擺明好似上帝視點咁見個沙灘，咁但係佢聰明在就往往就做翻條飛機線，咁遊翻個飛機去睇翻個沙灘咩環境咁樣。咁你變咗呢啲遊戲，即係好真嗰個感覺，寫實 真 咯， 好真係 係類似，我覺得 新年講下新年啊。 咁呢套我嗰場就嚇、都幾多啲女觀眾啊，應該係陪呢、這個嚇、男朋友去睇嘅。咁啊，嗰啲女觀眾又基本上都好似唔知發生咩事咁散場就問。套戏其实讲咩嘅咧吓，我唔知系做乜。 唔系啊嘛，咁背。 系啊。 咦，咁我嗰场啲女观众嘅质素啊，真系高好多，真系。 系同埋 跟住， 即系其实你都唔使理佢讲乜，咁其实如果你话讲故事，佢唔系讲个故事俾你听，其实佢一个经历嚟嘅。 嗯。 咁你去经历就得噶啦，系咯。咁但系人哋都睇得好感动喎，点解佢觉得唔得啊？ 佢又冇話咩感唔感動嗰啲，即係佢又唔知班人喺度做緊乜咯，淨係即係咁又 知班人喺度做緊乜？ 係啊係啊， 係咪失明人士嚟㗎？你嗰場嗰啲人係 嚇唔知啊？ 有面盲症啊嘛嗰啲人 嚇，我面盲症。 佢你又話有個時間咁跳嚟跳去，佢都認到係相同嘅人嚟嘅。佢哋見到影住啲鬼佬喺度做咩咁就 係有班一樣樣嘅人，全部小小兵咁樣樣嘅嚇，冇得冇嘅， 就着曬軍帽嘅英軍啲衫咁樣俾人。 佢哋佢 然後舐跳咗落水啊，舐曬啲電油就黑曬，亦都唔知阿水打阿水係嘛？ 係啦，同埋佢哋認唔到，佢哋成日以為一定順住時間嘅，即係呢個世界所有戲一定係順時，係按你24咁樣同你現實時間掛鈎嘅。咁所以咧，嗰架頭先咪架飛機落咗海咯。嗰個呢度我又有架飛機，我曾經有4架飛機嘅。即係佢哋咁睇嘅。 佢嗰個亂嗰個情況， 以為第二個人嚟㗎嘛？ 係啦，以為第二個人第二架飛機。咁跟住佢點解頭先咪睇沙灘咪打冧咗個敵機咯？我又打多次嘅，哦，咁啊兩架嘅咁樣。我仲有嘅，原來男主角咁樣嘅，佢哋即係腦殘到咁嘅而家啲觀眾。 咁唔係啊！如果咁講即係話個畫面成日都影住射嚟射去啫。如果係咁簡單講， 有咁講 係嘛？射去射咗兩個幾鐘咁都唔知做乜咗嚇， 咪佢哋走嚟走去， 走嚟走去， 跳落水又上翻岸咁啊，又唔知做咩啊？ 嚇，咁樣 咪同埋正就正， 即係冇辦法啦，冇辦法。 係啦，嗰啲觀眾冇得計，同埋就即係呢套好突顯到，即係譬如其實我即係唔好介意，你知我有日元人，我插到反轉啦。咁呢套好有個即係真係一個啱啱有套戲就好，我覺得就好成功啊！呢套就同個原人嘅取向其實都似，咁原人咪似係。 似系文攞文戏咯，即系但问题你谂下个张力好强调，即系点解张力咧？咁猿人好多动作噶，好多打斗，点解出嚟我插到反转，我觉得咁白痴、咁无聊同埋咁闷嘅咧？咁因为你唔代表有动作就一定好睇，有动作阿 Sisa 揸个手榴弹打一抌成个基地炸咗，咁呢啲叫白痴咯。咁但系人哋冇动作，但系问题即系几架飞机绕绕绕围绕佢，咁真系紧张啊嘛。咁呢啲就系话点样？你咩叫張力就唔同你話眼見嘅動作嘅打鬥，有打鬥嗰啲先叫緊張刺激。咁有啲嘢係一個即係成個氣氛嘅營造啊，喺個心理你投入咗個角色個心理層面嘅緊張。咁呢啲就係個張力嘛。咁佢又係啊入咗隻船，隻船要幾個尖沙窿，咁啪啪啪得啲聲嘅啫。咁跟住入水，咁已經好緊張，究竟點咧？點咧？即係唔知得曬咧？最後出咗嚟係咪又死？隻船內已經漂出海。咁類似咁樣，佢類似係一框一卡又一卡，即係好多次嘅叫做九死一生。咁但係啊，往往冇事咁樣，跟住嗰邊一個魚雷又死咗，咁嘅就炸咗又游出嚟。咁佢一路砌呢啲咪就係嗰種張力咯。咁我覺得真係好大分別，即係一困就知猿人，我啊覺得真係爭好遠嘅。即係人即係依邊十分，佢嗰邊係一分嘅啫，咁解。 OK。 咁啊，猿人我自己又唔係覺得咁差嘅， 咁 啊，只不過咧對猿人整體系列咧個整體啊，呢個電影系列個推進咧，我就覺得用三集先講到呢度啊太慢嘅。咁如果你話啱啱呢一集第三集咧，佢如果自己獨立嚟睇咧，即係如果我直情都唔鬼當佢係《猿人：地球》，咁佢有佢自己嘅導演手法嘅。咁啊，當然，咁今次呢一套鄧秋克啊，梗係即係做得比較出色啦，即系咁，我觉得你要带人去一个第一新经历一个场面啊，呢件事其实唔 系 好易嘅，因为我觉得佢就系做紧呢样嘢，佢唔系讲古仔俾你听添啊，佢系好似想你第一新去经历一次呢一个事件咁，咁佢系绝对做到出嚟吓，咁啊，但系你话你唔投入到，或者你话你完全唔能够理解到，即系打仗系件咩事咧？咁呢个就真系冇办法嘅。系因为佢呢度咧，真系连德军都冇出过场啊！即系到底系咩人射紧佢哋？你唔见噶，你就见到人射紧佢哋嘅啫。 系啊，同埋飞机都最多见到 德军 嘅 射 紧 佢哋 嘅。系啦，唔见样咯，系啊，一定唔 见样。唔见噶，咁但系其实佢成日都提住噶啦，你都知嗰啲系敌军嚟嘅。咁其实唔系咪一定要影到咧？嗱，因为你喺现场啊，其实你都见唔到边个射你嘅。 系啊， 正常系啊， 咁样噶嘛，喺度你边知啫？ 你 经常都有噶， 你点知道边个射你啫？其实喂，有时会唔会搞错啫？自己有嚟都有机会喎、 哦。有啊，佢呢度都直情有啊。 因为而家佢吓，佢净有吓， 系咯， 冇错。 咁佢强调咧，就你喺一个枪林弹雨之下啫嘛。咁到底呢个枪林弹雨系边鬼个开枪？其实唔重要嘅。 咪好多时都系见到人就开枪噶啦。 系啊，你自己都唔系搞得好清楚啊，就系、是、因为你系当事人都，咁你成件事就是你要，你就反而佢系咁咧。如果佢特闲又影下个德军咧，咁你就觉得系电影啦，就冇咗嗰个临场啦。因为你临场你系唔会见到希特拉开会噶嘛，你冇可能见到噶，系咪？你系个喺个睇邓寇克个现场嘅人啫嘛。咁如果佢就冇用到呢一种平时电影嘅方法嘅，佢唔會影下嗰邊，影下呢邊嘅。嗱，你正常戰爭片一定影下呢邊，影下嗰邊嘅，兩軍一定影下，佢冇嘅，完全冇嘅。咁嗰啲敵機只不過係以一個敵機咁嘅， 即係俾個射擊嘅對象佢啫，係啦，即係都係滑落，跟住滑落去嘅，係啊，黑色一界咁樣喐咁樣啫， 係咪咯？係啦，佢永遠都係用翻主角呢一邊嗰幾個人嘅視點嘅，佢完全係用咁嘅方法去做。咁呢個咧真係唔係一個即係一般電影會咁樣拍。咁你話佢哋睇唔慣，或者啃唔落，其實真係都冇得講啦，即係呢個其實就係即係雖然我哋就話係叫大家入場自己睇下中唔中意啊，咁不過我亦都勸一啲唔識睇嘅人，不如唔好睇戲啊。係，真係嘅，我覺得係啊，即係 佢話唔打呢啲 comment 就真係好有問題啊。 唔係， 呢啲 即係我當一支酒咧，你唔識飲酒，你當朗口咁飲咗佢咧，其實你嘥咗支酒嘅。 系， 其实嘥咗嘅。我又觉得真系有啲人不如唔好睇戏嘅。其实， 系， 又唔系一定个个要睇戏噶嘛？呢个事实嚟噶嘛？你唔识睇戏，你睇咩戏啫？ 系 咪？咪最弊唔识睇戏又出嚟闹啊嘛？ 系啊，仲要出 嚟 闹 啊！出嚟闹先紧要嘛？即系你话一夜长合拍拖，夹硬入去睇，你唔中意睇咪瞓觉咯？咁如果瞓觉，你咪俾我咯。 夹硬入去睇都唔好啊！咁勉强就冇谓啊！ 系啦，但系问题你睇完你唔识，你唔好扮识噶嘛？最紧要就即系你话， 即系但系咧，我就见到咧， 知道 发怒难点啊？男士會比較清楚嗰個歷史，或者會知多啲啦。我覺得香港都唔易啊，呢件事都 咁你話女士唔係咁清楚個歷史，其實唔奇嘅。其實我入場嗰刻，我睇嗰陣我都唔係好清楚個歷史㗎。我後屘再查一下，哦，原來係咁嘅。咁樣，咁我都係大概，我都差唔多就知道呢個係一個撤退行動係咁多㗎啫。我 detail 都唔知㗎。係就我咪咁樣咪法軍咪喺度幫我哋掩護住咪英軍撤退咁上下咯。我都唔知㗎，其實我同嗰班女差唔多㗎咋。咁乜知其實唔使知嘅，你之後再補充翻你自己再去抄下料，咁就或者你問翻知嗰啲 friend， 咁話翻咩？即係我其實嗰都係咁嘅。嗱，咁但係咁咪有個討論咯。其實不嬲以前電影大家都係咁啫嘛。你睇嗰陣有啲嘢自己睇唔明，咪打出嚟同啲 friend 傾下咯，係咪？咁而家就有網絡，咁你有時哦冇 friend 咯，啲 friend 都好蠢嘅，可能佢哋都冇讀過呢啲嘢，咁我唔緊咪上網一查，Wiki 都有啦，係咪？鄧九就點會冇啫？係嘛？一定有，係咯。 有檢查查到 嘅係。咁變咗呢啲你只需要有翻少少背景認識，咁你就哦你就明白，即係其實做咩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咁難明嘅喎，問題而家大家有冇去即係求知都冇啊？即係佢都其實唔係想知。佢係咪想知？你想知而家係資訊係爆炸嘅，你唔會唔知嘅。 嗯， 係啊，亦都坊間有好多影評啊，甚至乎都有人貼過一啲嘅好多嘅輔助嘅資料嚟俾大家去睇。咁有冇睇啊？而家係冇咯。而家係去到一個程度就係大家係拒絕去接收啊。 嗯， 係啊。你本來你話我 scan 啊，要睇啲乜？當然係啦，資訊爆炸年代，我都要佢唔係 scan， 係 shut down 嘅。 系， 即好多人系从来冇去过 Wikipedia， 我知道， 嗯， 食饱咗嘛，有啲人 系嘛，食到饱得滞，吓赖屎系嘛，食到系嘛， 呕翻出嚟啊嘛，又系 呕翻出嚟系嘛，系咯， 佢觉得即系唔关自己事，唔深究咯，即系永远就系、是、即系，但系所谓唔关事， 可以好 贴身，即系都当唔关事喎，系啊，即系政治佢都话你唔关事。 咪應該要做功課，好啦，你睇之前懶做啦，睇完啦，你都撳下機，喂，了解一下 what is going on 啦、啊。我嘥咗兩個鐘，唔通喺度，喂，咁如果我嘥兩個鐘喺度，唔知做乜，我咪真係嘥自己時間，即係真係嘥用先嘥自己時間喎。我都想了解翻，咁同埋呢件事又唔係一個虛構，唔係科幻片嚟喎，歷史真事嚟喎。點解我唔敢撳望下？其實嗰個歷史記載係點咧？咁其實都係區區。幾百字啫，長則係嘛，都有人短則啊，絕咗都係幾行字都話到俾你聽。點解連咁樣都唔想知咧？即係而家係冇求知欲，大家唔想知。 佢唔係話將套戲講埋俾你知嘛？應該 我套戲講得幾多嘢俾你知啊？ 唔知佢覺得套戲應該講曬俾你知啦。 套戲使唔使解釋俾你聽二次大戰點樣形成啊？點樣開始啊？希特拉何啲人啊咁啊？ 可能佢想咧， 咁 你查啲嘢俾曬，退翻埋個口 嚟嘅嘢嚟嘅喎， 退翻嚟個口度啊要。 唔係，咁如果你乜都唔識，佢講得幾多嘢俾你知先？ 係冇啊，好難啊。 即係如果你連歐洲到底一個點樣嘅一個地貌你都唔知嚇嚇，咁 即係唔知佢有啲 到底佢而家打仗嗰度係一個處於一個乜嘢嘅地方？其實當年係一件乜嘢嘅事？咁喂，呢啲唔解釋得咁多俾你聽嘅喎。 嗯， 因为你每一样嘢可以后面再拎回好多嘢噶嘛，所以就系要你要上 Wikipedia 啊嘛，咁你就系你揿到每一样嘢，佢都有条 link 咁就系，咁你就系你想再知系咪再揿咯，系嘛？如果你想知道呢个邓寇克到底喺实质嘅地理位置喺边，佢都有噶，佢都话过俾你听，邓寇喺历史上其实系有啲发生过啲咩事件，咁当然呢一件系算系最出名嘅一件事啦，吓，咁其实你上 Wiki 不如自己吓。去搜尋下，咁我哋其實都係鼓勵大家去自己搜尋嘅，嚇、 嗯。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都唔話得咁多俾你聽，所以我都唔話俾大家聽，諗住係 ，OK。希特拉係邊個都唔知，你明唔明啊？係咯，大和號都話未聽過喎。咁、 嗯、 我講得幾多嘢俾你聽先？你知唔知道有德軍先？ 嚇、 啊！你知唔知道有場仗叫第二次世界大戰先？咁、嗯、第二次世界大戰係乜嘢軍國家組成？边一队军队你又知唔知先？喂，咁呢啲真系唔讲得咁多俾你听嘅。如果你系文盲嘅话，我已经讲过啦，系咪先？即系你系文盲，你第一件事就唔该你学识字先啊嘛，系嘛？如果唔系你点样去睇文学啫？系咪先？个文学作品本身系冇教埋你英文嘅呢、這个责任嘅，大佬，你搞清楚先。 咁所以呢一個電影亦都其實唔需要你有咁多歷史嘅背景認識嘅，老實講。我再講多次，我入場嗰陣我都唔係知道咁清楚嘅啫。我哋知道係一個大撤退行動咯，即係總之英軍要撤退咯。即係都聽講歷史上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咁我都係知咁多嘅啫。係啊，咁有咩影響？冇影響㗎。其實你唔使理㗎，即係唔好俾藉口自己啊。係。又話自己唔清楚呢段歷史啊咩咁樣，你講嚟做咩啫？ 冇錯。好，咁啊，喂，另外係啊，喂，另外我又講下，喂，即係業界Amazing啦，即係第一個技術咯。咁啊，你係知其實佢我睇翻即係 IMDB 咧都話，其實佢唔係全部用呢個咩嘅 IMAX 70mm 攝影機。 唔係全部咩？ 係啦，唔係全部，但係就全部菲林。咁你要知啊 ，IMAX 70mm 被譽為攝影界最巔峰嘅作品啊？點解咧？因為咧，你知不嬲，我哋叫超 35mm 啦，即係平時菲林一格 35mm 啊。咁佢係 70mm 意思係個真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長誒、那個菲林個、那個長寬度應該話。咁咧佢菲林大啲，即係大過平時菲林機一倍。咁但問題咧，佢嘅格數一樣喎，即係拍電影有24格噶嘛，一秒24格。咁24格，咁你諗下啦，佢個總菲林長度咪長咗咯，因為佢而家每張菲林多人哋一倍，咁所以咧佢咪要行快人哋好多，佢先可以做翻一秒廿四格。 哦、okay. 啊，理解先喺物理上。咁所以咧嗰部攝錄機咧就考 Q 重，點解就因為咧佢行得好快，咁菲林高速喺個快門前面經過會產生熱量嘅，咁所以佢就考拉熱嘅。咁好拉熱咧，佢又要個叫真空嘅技術嘅，咁啊降温嘅可以得唔得？咁二來就亦都係有啲潤滑作用啦，即係總之佢減少同空氣摩擦啦，你可以咁講。咁同埋就因為係咁即係又係啲菲林會損耗好大啦，亦都貴啦。咁同埋部機因為好大嚿，咁啊變咗就好難，好即係好發好慳人去諗啲角度。咁但係留意喎，喺咁大部 IMAX 機咧，留意佢真係有啲 POV 啦，有 handheld 啦。咁咁大部機 handheld 好鬼麻煩㗎嘛，即係通常都話擺定定咁 wide shot 咁算咯。咁樣 wide shot 對 cut，wide shot 對 cut 自己搬機位算。咁但係你留意到佢真係好多唔同嘅，譬如哇入咗落去個船嗰度嗰啲，即係你有啲科老鏡啊 handheld shot 嗰啲，咁嗰啲即係睇到個調度係都即叫做唔理部機幾大，即係諗到就盡做咁啊！哇，攝影師跟導演要求度咁樣，即係你如係有呢啲，即係呢啲就係最窩嗰種拍法咯。咁同埋拍菲林有個最大同數碼嘅缺點係第一，菲林因為每一餅都貴嘅，咁每一餅都有限制，咁數碼俾到導演感覺就任拍冇成本啊嘛。即係雖然當然你拍得多時間嘥，咁你長咗係有成本，咁但係普遍係唔會覺得要留咯，咁但係菲林就要即係要計得好準，咁通常你拍得菲林用菲林拍就有 sorry 博嘅，即係除咗港產片啦，咁港產片不嬲飛紙仔啊，咁但係依啲即係諗好曬去拍咯，咁第三咧就如果拍菲林咧就冇得 preview 嘅。得唔得？咁呢個好嚴重喎！而家拍嘢就個個有個 mon 嘅嘛，啲導演就話好似炮場咁樣，點匿埋喺個 van 度啫嘛，播條電視100米長，跟住喺度攤住開住，跟住攞對講機 ，OK， 喂，副導阿六二三幫手嗰邊執兩個 ，OK 啦，喂，冇得你咁樣，咁樣就跟住拍完，喂，你走先啦，咁你開車走嘅，咁個睇 mon 啫嘛，拍完睇 feedback 咯，唔得講到得，咁佢永遠即係叫做先試拍一次。然後再重新睇個 feedback， 覺得有啲咩執啊、執燈啊、執服飾啊， 飛諗就係要帶噶嘛，你冇得睇翻嘅啫。 我得睇翻㗎，咁你變咗你係現場就望住現場嗰、那個，即係當然佢而家部機你飛諗過啊，但係佢都有個 mon 走出嚟嘅。咁、 啊、 但係問題 都有 嘅。係啦，但係就係 live mon 嘛，佢唔係 payback 呢下就大鑊嘛。咁即係變咗你咪即係等於攝影師目喺個喺個翻打度望出嚟。 你帶飛諗嗰個嘢咯，係你嘅 digital 係你係 exactly 睇翻你 exactly 嘅嘢啊嘛。 冇錯，咁你變咗就呢啲，你變咗好準咯，即係變咗即係個導演就真係要第一時點去。 不過呢個喺以前即係未有 digital 嘅之前都係咁拍。係 啊，人都咁拍，係啦。咁所以咧，轉做數碼係一個進步。咁但係點解話喂咁大導演進步啊？點解要玩翻轉頭咧？其實就係嗰種質感咯。 咁因為第一佢二戰題材嘛，咁你拍到好 cyber 好清 Marvel 即係出曬名啊！即係如果高清最高清就係 Marvel 復仇者聯盟嗰套，咁你拍到 Marvel 咁樣，哇！唔明巨細無遺，連嗰二戰嗰條街嗰啲屋個入邊嗰個入邊個煙通都睇到入邊個 texture 嘅，咁你又唔係嗰種感覺，咁佢係要嗰種即係介乎菲林。或者佢第一佢要翻個飛音質感啊咁啊，咁二來佢套戲係想做即係介乎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即係儘量佢雖然係重新做過曬係假噶，但係就盡量仿真噶嘛，即係個拍法亦都係想有個客觀視點，咁所以就要嗰種質感。咁呢樣嘢真係好導演堅持嘅，即係你話強如《斯芬斯不保》，強如好多名導最後都放棄，就因為事實成本與麻煩程度同埋。你而家數碼有好多嘢都做到，因為好多一來可以後期執啦，二來好多嘢電腦幫你搞到嘅，即係同埋佢嗰支臂咧都係好可以，即係電腦輸入咗好多調度應該話個 camera movement 個調度係可以幫你做到，咁但係你菲林就還原，你就真係靠攝影師好多嘢都要好 my 攬自己人手 manual tune 咯，咁呢樣嘢就真係好考功夫，咁啊變咗考咁功夫嘅情況底下咧，我就睇 IMAX 嘅。咁呢套呢就即係原本都我都冇諗冇覺得要睇 IMAX， 因為我都知道佢唔打㗎嘛。咁撤退啫，咁照計喎，咁普通得啦，咁慳返啦咁樣。咁 IMAX 都幾貴，咪差唔多成都$85-6一張。咁但我睇完就發覺真係值得睇啦。點解？就因為呢佢雖然唔會有作戰啫，但係佢拍，因為個海灘其實係好闊嘅，即係你睇地理環境呢，鄧舊克個沙灘 好 係幾好。我諗等於香港島咁大嘅，即係香港成個島嗰個直徑啊！即係你當由西營盤殺到落去柴灣嗰、那個長度就差唔多去沙灘咁長嘅，但係全部沙灘喎，咁一個大歪索，咁入邊真係低30萬，最後睇翻維基話38萬多人嘅，咁你諗下排曬隊喺度就係等走嘅啫，咁你嗰啲叫做真係咁闊咁浩瀚咧，就真係要 IMAX 睇就好鬼，即係個感覺一來闊銀幕啦、大啦，咁二來個比例咯，佢真係攞得好準。咁除咗沙灘啦，個海好一望無際啦，個天空好廣闊。咁哇，喺個穿梭喺個海空對戰，哇！啲飛機兜來兜去，嗰種真實感，即係 IMAX 冇得輸。咁二來咧，呢套戲係有叫做12.1聲度嘅，係咪？咁就被譽為而家玩聲嚟計，比呢個 Atmos 嘅聲音更再高級啲，就叫12.1啦。簡單嚟嘅，即係你預12條聲度啊，即係有起碼即係戲院內邊除咗天花板。側邊即係會咁12.1未必夾得十個喇叭。 走去啦，啲聲可以。 係啦，總之佢又即係分咗12條山車。冇錯，但係12條山車做 background music 嘅啫，唔計 VO 嗰啲喎。咁你諗下就即係變咗指曬好多唔同方向，即係叫做指向性嘅喇叭，就俾觀眾唔同感受。咁呢套就係、是，咁呢個最正就係話佢第一就即係幾斯杜佛路蘭啲槍聲好正，即係不嬲，就算你話睇翻之前。邊度即係你話邊幅咧？佢啲即係嗰啲叫音效聲，係應該話，即係唔係借泛指槍聲啦？佢音效聲特登 tune 到大嘅 ，OK。咁第二就係個配樂啦。咁配樂多嘢喎，即係個配樂都係冇變過人， 好嘢。 但係佢係用嗰啲咧，即係叫做長號啊，即係嗰種係重複又重複嗰種長號，啲人就堪稱又叫長號悲鳴啦，即係佢嘅風格就係、是、咁襯住咯。咁有啲人就話呢長號等於戲入邊角色嘅心跳，你心跳一直都存在，咁但你又唔係好覺。 唔係佢又直情有啲滴答滴答嗰啲計 啊，係啊，倒數咯，倒數計時聲啦，係啊，即係有好多叫做象徵咯，應該話。 唔 係加咗佢嘅。 平時聽管弦樂嗰啲樂器做出嚟嘅，係 啊， 都怪嘅，我都唔知佢用啲咩整。係 啊，唔知點樣。 咁你聽嗰陣咧，哇，好有嗰個壓迫感嘅。 個感覺係啦，咁因為咧，佢就話凡係咩嘅重複音階嘅嘢，不停重複咧。你唔需要將佢突然間化加快，或者你唔需要突然間變高音嘅，咁其實就係營造到嗰種即係緊張效果嘅。咁佢就好擅長玩呢樣。咁呢樣嘢，坦白講，空心靈都已經玩㗎啦。即係坦白講，真係人哋阿基斯，即係你話佢空心靈嗰陣時個攝影技巧肯定冇咁高嘅，但係佢嗰陣時剪接技巧強強喎。 你講邊出話？ 空心靈即係嗰套咩話咩？我唔知啦，死亡咩？死亡拼圖啊？記憶拼圖啊？咩？ 哦， 嗰套啊，即係嗰啲咩有啲心理描述嘅咧，即係插跳來跳去嘅，係嗰套。咁嗰套係第一套嘛，成名作嘛。咁跟住仲有就除咗呢個配樂正啦，咁佢調度正啦，咁同埋佢嗰個即係個菲林個色 玩得好咯。嗱，啲人就之前你有冇睇過套短片講 Marvel 嘅 grading 咧？有問題，因為佢唔中意黑啊。佢特登佢話俾電腦聽嘅黑就唔係真正嘅黑咯。咁所以令到 Marvel 嘅咁多以來嘅超級英雄電影咧，佢個對比個色差係唔好話錯，即係佢特登揀個對比唔強嘅，咁就做唔到啲好出嘅顏色。咁佢就話係直至銀河守護隊二先真正用翻嗰只黑。咁呢個就即係專業規定嘅人講嘅意見。咁呢套啲人就話個黑色攞得 好。contrast 講緊 係啊， 黑白對比度啊。 係啦，咁呢個佢就即係始終嗱，你要明嘅。咁嗱，我理解啊，大家理解佢菲林拍啫，但係唔代表佢冇後期㗎。咁你後期都係數碼做嘅，即係咁你明啦。以前冇就菲林剪就真係揾手指，即係揾教剪剪完貼埋嗰條菲林曬沖印，跟住你都可以教色嘅，就 over 教咯，即係你當好似啲 normal 鏡咁樣啊，教 tone 用色，紅色要佔幾多，咁啊沖完出嚟嗰效果就播。咁呢個以往做法，而家雖然用 IMAX 70mm 拍嘅，佢最後都會 scan 翻入電腦，就電腦搞嘅，你明唔明？一定會係啦。咁但係問題佢黑，佢有黑在。佢真正史上係有叫做 IMAX 70mm 播放機喎，而佢真係有一個版本係出 IMAX 75mm 嘅菲林一餅餅去攝錄機個播，咁呢個咧就要睇港產片個網頁啦。咁阿 Ryan 咧就特登為咗咁樣去咗泰國，佢去泰國睇完 IMAX 70mm， 哇幾有黑，係咪先？呢個真係咁啊出嚟感覺話真係好正，咁感覺唔同。咁但係留意啦。IMAX 70mm 咧，你又覺得就話我諗即係好勁啦，即係基斯杜法魯蘭用得嘅嘅，嗱佢唔代表清喎，嗱咁呢度就有個格式啦，嗱菲林格式咧，其實如果你話正常啦，我哋叫 DCP 數碼格式咧，而家就係 2.20:1 嘅，或者叫2.4:1得唔得？即係個比法，咁得電視16:9嘅啫，呢個世界永遠你以前嘅電影院都係窄啲嘅，即係更窄嘅得唔得？咁咧嗱，但係DCP 做到 4K 嘅，即係意思4096×1716得唔得？咁我哋平時接觸嘅 Full HD 就1920×1080，我哋叫1080P 嘅啫。咁但係其實話1920啦，但係始終未到二咧，就唔可以叫2K。所以我哋只能夠叫 Full HD， 得唔得？呢個就係藍碟睇嘅格式。咁但係我哋電影睇一定 2K， 即係最少 2K， 就2400×850，得呢個制式啦。咁但係 IMAX 咧，留意佢做唔到 2K， IMAX 係做到 18K 嘅啫。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喂，咁清嘅啲嘢，咁你啊，即係好傷心，就即係等於就話睇鄧球客點解唔打嘅咁樣。咁人哋嘅鄧球黑大行動又唔係鄧球黑大作戰咯，就咁人哋用得 IMAX， 其實用得 IMAX 嘅原因係佢闊屏幕啫，係個比例幾多咧？咁以往就 2.4:1 嘛，如果 2K， 咁啊 4K 就 2.2:1 啦，咁都係二啫，佢破二呢個技術就係唯獨 IMAX 得嘅啫。最早嘅 IMAX 就1.9:1，得唔得？就兩 K， OK 得唔得 ？IMAX 啊，咁但係問題呢個係數碼 IMAX， 咁如果係菲林 IMAX 就很厲害啦。咁如果嗱以前嘅70mm 咧都係 2.2:1 嘅啫，即係佢因為跟翻嘅啫，即係等於 DCP 啫，即係應該話佢出 DCP 嗰時候就係抄翻最早就 70mm 菲林嗰個格式啊，即係普通菲林。咁但 IMAX 70mm 咧就 1.43:1，得唔得？佢係破二嘅。咁而即係 IMAX Digital 就1.9:1，咁即係意思，總之 IMAX 系列嘅攝影機拍出嚟咧都係破二嘅比例。咁所以佢你我嚴格咁破二比例，重點係咩咧？重點你唔係睇咁啊，即係上下窄咗咯。唔係，你應該樂觀地睇，因為銀幕永遠係咁大嘛，個比例嘅變化唔會影響個銀幕出嚟個投射 size 嘅，而係會睇到佢入面嘅影像填滿嗰時個比例咯。咁佢唔係上下窄咗，而係左右闊咗，你應該咁理解。咁數字越細，左右越闊，咁所以咧佢係個口闊。咁當然你配翻闊人幕啦。咁佢拍係拍 1.43:1 啫。咁佢出嚟，佢因為總有大部分戲院都係播 DCP， 咁佢會變 turn 翻變 2.4:1 嘅。咁但係你要知道，真正 IMAX 咧個比例係呢、這個比例係你要去翻 IMAX 戲院睇先感受到嗰、那個闊人幕。二來佢其實唔係 sell 清唔清。清就係一定係數碼最清嘅，咁佢係 sell 緊嗰種菲林感覺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只有18K 嘅啫，得唔得？咁但係留意下，嗱，你比喻啦，即係音響啦、剪接啦、個場面調度正啦，係嘛，好靚啦。咁但 係你唔係要介紹埋嗰個咩？你想話元朗定邊度開嗰、那個？ 係啊，我講漏咗，係啊，因為我諗住 講呢個啫。 好，咁啊，香港嚟計咧，嗱，睇到 IMAX 戲院唔到啊，咁但係就 即係我就喺 UAI Square 嘅 IMAX 睇，咁呢個我自己個人觀感啦，佢仲好睇過機場嗰間嘢。咁其實你真正做到 IMAX 嘅戲院唔多，你得嗱旺角 Moco 同埋即係以前 IMAX 因為簽咗十年 UA 品牌獨家嘅，咁所以咧以往就算其實海運咧係好闊嘅個人幕都係啦，咁但係佢唔係叫 IMAX 咁知，咁但係就你話 IMAX 就借得 UA， 咁一來去嗱旺角 Moco 好細嘅啫，其實即係好窄啊個環境，咁你真係舒服以往就係得 UA I Square 啫，我自己個人觀感啦，咁所以我不嬲推啲，咁但係而家多咗啦，因為十年過去啦，百老匯就第一個品牌叫賣 cinema， OK 得唔得？咁就喺元朗 UHO。UHO 我唔知咪叫 UHO Midtown 啊，咪叫，即係總之 UHO 嘅商場啦嚇，佢有好多期，因為三期，咁喺第二期入邊嘅戲院就終於開咗啦。咁嗰度咧係有八條院線，咁佢咧七間普通院咧都係四 K laser 投射。嗱咩叫 laser 投射咧？就係、射嗰啲光就唔係再係以往 projector 咯，即係唔係嗰種光線，佢用激光射咯，得唔得？即係個光譜唔同咗。 即係總之之前啊，要上東莞先有嘅。 系啊，啱啊，啱啊，你唔好用東莞，中山啦，冇啊，東莞啲人唔知做乜啊嘛，你同老婆講話上中山睇戲，好合理。佢話你上東莞睇戲，睇戲堅尼流啊咁樣，好尷尬啊嘛。咁樣類似，咁啊嗱 ，Lisa 好處 咧，去就唔知你上咗去邊度噶啦 ，OK， 係啦。 咁啊 Lisa 好處係咩咧 ？Lisa 好處就唔係話激光打死人咩？呢手好似光啲，嗱呢樣咧就解咗。點解要轉曬呢手投射？其實未來大趨勢全部轉㗎啦。點解？因為咧其實 3D 因為要戴眼鏡，咁戴眼鏡凡加多一層咧，其實你留意所有 3D 戲，你會覺得暗緊咗嘅。嗱係啦，佢即係嗱，冇用黑就即係如果色温上黑啊，梗係黑色嘛。但係即係以呢個電影上暗咗，係啦，即係暗咗冇錯。你個 lux 喺隻眼嘅感受係低咗，嗱暗咗好大問題喎。因為咧有好多嘢係玩光暗㗎嘛。即係你除咗玩色温，咁你少好多嘢睇其實，咁所以點解話啊復仇者聯盟最後巴甫就話，我大隻作算啦，我全曲步做到最清，就算唔玩就係咁解。所以你睇翻，如果你睇翻藍碟嘅屋企睇，因為屋企睇最好，因為中屋企睇 3D 最近，同埋你一定係自中，同埋佢係主動光線，因為電視機係 LED 嘛，所以你其實睇 3D 應該喺屋企睇 3D 碟嘅，即係你問我啊，最好嘅 3D 效果，但係講緊 3D 效果啫。 其實根據阿詹士金馬倫講咧，佢就話。佢係第一個帶起拍 3D 電影，佢又話咧，其實佢係 suppose 係要喺特殊嘅即係播映嘅場地同機嘅。佢如果話間間戲院都咁樣夾硬做 3D 咧，其實佢都話其實係唔適合嘅。咁佢就話佢哋嗰啲專係播 3D 嗰啲，根本嗰啲機嘅流明都係高好多嘅。 係咁啊，係啦，係啦，行高好多噶嘛。咁所以就話， 而家我哋實質唔係啊嘛，係阿豬阿狗邊， 係啦，你播得會個播格數， 個分別就係你個畫面係多幾個影同唔多幾個影，喂，但係你就咁喺間暗到死嘅，即係正常睇 OK， 但係你其實佢唔係好光嘅，正常睇都 OK， 但你一戴咗副超之後咧，哇死咯， 係啦，即 係大佬 少咗塵咁樣，好 早起都變咗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 係冇錯冇錯， 都唔知影緊乜嘢嚇，淨係見到兩把光劍喺度打嗰個人就睇唔到嘅。 冇 错，即系好唔清楚嘅咁， 即系唔清咯，起码即系不主睇唔到，系，但系就始终个观影感觉差啲嘅。 如果大家睇《千星之城》就唔好睇 3D 啦 ，OK 一阵市场讲《千星之城》。 咁佢嗱，佢就七间院都 Lisa， 咁呢个亦都系叫做香港得佢系咁嘅啫。咁啊叫主动嘅，即系七个 Lisa 射咁高啲啦。 七间院都 Lisa 啊嘛， 七间全部都系 Lisa， 同埋全部都四 K 嘅，即系佢话系四 K Lisa。咁咧，但系就最緊要咧，就係第八間啦，就邊為天人啦，就 IMAX 得唔得？咁佢就堪稱新界西北最大 IMAX。咁啊，事實就即係佢就聽日先正式營業嘅，即係聽日可以預售買飛啦。咁但係咧，依兩日就叫試溫嘅，有首映嘅都有啲全場。咁有人影曬相啊，真係好闊嘅。佢即係唔止個院大，佢個樓底高固然啦，咁但係就佢。凳與凳之間係闊嘅，佢仲闊過 UAI Square，即係坐得仲有條路行唔使縮腳嘅，咁已經正啦。咁啊只腳又可以伸啦，咁二來就真係好大。啲人又話咧播緊鄧寇客，有人中途頂唔順急尿去洗手間，佢行落下面，佢發覺個人 就賴咗 喺下面，唔係下個人企喺下面，即係佢要經過個屏幕個底啊嘛。啱啱就你知鄧寇客冇乜字幕噶啦，咁但係都中間有人會有對白噶。佢發覺嗰個人嘅距離，只不過係字幕入面嘅英文字一個字母咁大啫，明明個高度，咁即係意思咧，係啦，個銀幕大到咁，個銀幕大到個人 咁大，個字有人咁大， 係你由你個視點去望落去，係嗱，事實係 真係啊嘛，呢樣嘢堅，因為咧類似嘅感覺我喺 UAI Square 試過，佢就不至於純英文字，但係佢個字幕就有中文加英文，你知英文通常細啲啊嘛，黐埋一齊。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人我發覺哇咁誇張嘅，原來睇下咩字， 竟然有一個人咁。 係啊，佢用字幕咁高，咁但係今次就仲再進化，就英文字幕咁高，即係個人行到落下邊。當然你要喺最高位睇落去，哇咁啊不得了啦，係咪先？咁啊感受下，喂最正咧！佢最 amazing 係啦，最 amazing 嘅第一嗱，交通其實唔係唔方便嘅，因為咧由紅磡搭西鐵入元朗咧都係五個字嘅啫，其實廿五分鐘入到。 元朗嗰個鐵咧 ，exactly 好近，叫做零距離，打風都唔濕身，就咁穿天橋過到。 哦，就過到。 商場，商場全市商場，係啦，即係打雨打風得，但係最大鑊最大鑊最值得賺啊！開頭我都唔出文都冇賺呢個 point， 因為佢今日即係尋日出咗個價錢表啊，驚為天人。成人 2D 65，你驚唔驚？ 唔係啊！ 喂，銀即係我以前 要咩 座？水為銀座都要80啊！而家陰公，佢六十五搶下，仲有 3D 啊 ，IMAX 嗰間啊，一嚿水咋陰公？ 咁可能呢個係 promotion 啦，遲啲可能有機會嘅。 但係佢話玩，起碼話玩半年啊，即係呢個價唔係話係嗰啲咩開幕一個月嗰啲啊。 咩即係值得睇嘅戲，咪可以去 try 下喎。就呢度鄧秋黑啊，大家可以去 try 係啦，冇收過你任何人廣告費。 冇廣告費啊，但係人人都咁講，你一定要賺，即係有間咁開心嘅戲院，一定要開心去睇咁解啫，咁樣。係 啊， 大家可以去睇啦。 推嘅，咁但係其實都可以去試下。 五個車程啫嘛，其實係啊，即係唔係相中遠嘅，其實入邊你入天水圍 都係咁唔同嘅，真係值得去試下，係咯。因為講緊以往，如果你要睇呢打，真係要上大陸啊，唔係講笑。咁而家都唔使。即係相對係入園攞方便好多，係咪？咁裏面都好多好嘢食，亦都加埋，係咁啊，唔係淨係睇場戲，可以食埋飯先走嚇，咁樣。好，咁呢個介紹完未？咁套戲 技術上咯。咁最後我又講翻。啊，系新年未講，但我好快講翻，即係頭先嘅技術上嘅分析啦。咁我哋一定業界 amazing 嘅。咁至於故事上，我哋覺得 amazing 就你通常紀錄片啊，梗係要揾啲唔同角度咯。咁佢就叫海陸空啦。咁其實除咗海陸空咧，佢其實入邊係一個叫救人嘅角色，被救嘅人同埋守護嘅人咯。咁我覺得用呢三個角度去總結咗成個鄧秋黑咧，係攞得好靚，而且好感人嘅。呢樣就補充翻就咁。 係啦， 好到新年。 其實呢套戲咧，我成日有講話。攞個構圖嘅嘢講，其實呢套佢就唔係好多。大家開場咧，佢有幾啲旗杆嘅，唔知你有冇印象？咁佢啱啱佢個鄧秋黑嗰度開場，佢就 zoom out 啊。咁佢啲旗杆就淨係影咗兩支，其實佢就將成個海灘咧就分成咗三段，因為兩支旗杆啊嘛。其實佢就暗示緊，其實嚟緊嘅故事就會分成三個方，即係三橛啊。 哦 ，OK。 咁跟住佢即刻就影啦，一跟住咩？ 第一張噶嘛，咁係啊。冇錯，係啊，寫 咁呢啲都係屬於一啲叫玩一啲畫面分割嘅一啲嘅叫做意思啦嚇。咁 呢 啲人就向左行向右行咧，其實都係有啲意思嘅。咁如果呢個你睇翻阿 Sisa， 其實佢都有嘅。咁但係呢個就唔多講啦，因為呢啲係唔係咁易明嘅一啲好奇怪嘅嘢嚟嘅。系啊，咁你一般觀眾又唔使知嘅，就呢啲係屬於影像語言嚟嘅。 係啊， 咁但係呢個就可能你要由黑白片開始去 study 咯，你先會明我講緊乜嘢嘅。甚至乎你中間嗰啲由向左走、向右走、向左去、向右走，唔係高登嗰啲粗口啊，係真係個人向左走，或者騎馬，或者車向左就向右，其實係有象徵意義嚇。咁呢個就唔喺呢度講啦嚇。OK， 咁大家可以 dab 下，即係一眾呢啲咧，但 係落去好多趣味嘅。 即係佢唔係好中意用對白嚟講故事呢啲嘅，即係尤其是呢啲戲，佢就會有呢啲嘢嘅。係啊，咁如果你有想學呢啲嘢，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啲西片、黑白片，佢就好多。咁當然啦，大家亦都係留意下，即係平時有冇藝術會入邊，有時佢哋會搞下呢啲講座嘅，免費嘅。係，你可以學下點樣睇黑澤明嘅戲。我講真嘅，即係我都有參加過呢啲，咁啊都學過下嘢。咁其實大家平時可以睇下呢啲嘅，咁啊唔係話淨係睇啲即係上映嗰啲戲。咁因為你上映啲戲咧，就因為佢唔係咁舊啊嘛。咁你通常嗰啲講得上得堂嗰啲，佢會攞啲經典啲。嗱，黑澤明都係其中一個啦。咁當然亦都有希治閣好多嘅，或者有啲佢唔係特別某個導演，可能特別某種片，咁佢都會有時搞啲講座教大家點樣睇喎。咁大家可以留意翻，我鼓勵大家即係係真係學下點樣睇呢啲電影語言啊！咁你到時睇戲嗰陣咧，真係會過癮啲嘅，就唔係淨係睇到面嗰陣嘅，你可以哇睇深入啲啊！原來佢唔係用個對白，佢就係用個畫面咁 zoom zoom 啊！原來佢就係 暗示你一啲嘢嚇。咁、啊、當然大家最熟悉就係死亡 flag 呢樣嘢啦嚇。咁、啊、但係其實死亡 flag 都係只不過其中一種，即係佢會做啲嘢啊，你就預示到一陣一定有啲嘢發生，一定呢個人可能一陣都會死，即係呢啲。咁其實好多嘅，好多嘅、啊、包括我成日提嘅冰與地嚇，嗰點解佢要個兩個窗花去間開阿佘詩曼同阿林保怡咧？咁其實就係暗示佢哋永遠都唔能夠喺埋一齊啊。 嗯。 啊！呢個係有好多戲都常有嘅，咁、啊、大家都可以 back 下呢啲嘅，咁呢啲就係影像語言，係咯，就係咁啦。咁啊，新啲快啲講埋， 係。咁我都係補多兩句嘅。咁佢呢套戲咧，其實佢冇乜對白咧，咁你就其實好多時間俾你可以諗啊，佢係到底佢到底係發生緊咩事啊？或者係呢、這個佢嘅心情係點 啊？大家有咩諗法啊？咁樣大家嚇、啊、有好充足時間可以慢慢諗、慢慢嗲嘅。 嘴著，慢慢嘴著 咁同埋咧佢呢套戲嗰個跳嗰個方式咧，其實跳到係我覺得係雲圖嘅級數 啊，所以咧，如果你雲圖睇唔掂嘅話咧，呢套都可能會、啊、有啲問題嘅。 不過雲圖我仲難認，因為佢啲人咧就真係會變咯個樣，即係細金金嗰啲，同一個角色真係唔同個樣嘅喎。呢套咧其實就真係似，即係啲樣係跟翻熟嘅，即係你咁都認唔到，又真係好過你個 face detection 呢個腦細胞有問題喎，應該睇醫生嚟。 唔係，同埋其實佢嗰啲 周迅無端端變咗鬼妹咁啊！ 係啊， 正 個 年 啫嘛，係喎。 周迅我睇啊， 係啊， 都鬼妹咁耐， 個角色都變埋，咪咯，搞錯啊，咁咪咯。 原來真係周迅，扮都鬼妹啊！ 我覺得正，但雲圖當年都正嘅，不過就係 underrated 嘅，我覺得我中意雲圖。 點會唔正啊？係就咁啊！係啊！咁啊，馬仔會唔會有啲講下？馬仔雖然未睇，未有時間睇住係。 嗱，我都係睇人哋講咁，佢即係咁多優點，佢我睇到有啲嘢講又話有少少缺點嘅，因為佢冇乜即係佢開頭影即係個開喺啲街嗰度咧。跌景嗰啲佢真係冇乜點樣用 CG 入咧，咁 佢 啲人話睇到咁 多條街影，佢真係點？我都覺得啲窗咧，點係而家啲窗嚟嘅？啲窗門啊，窗門啊， 嚇嚇！咁佢話有啲景又可以現代得滯咁咯，我就 有少少嘅，但唔係好緊要嘅，唔係好緊要嘅， 啊， 係喺度戲度唔係好緊要嘅，但佢只不過影都影咗一陣間啫嘛，但係睇嘅係你講得啱嘅，啲人話點解唔執執佢啊？即係整翻佢舊啲，但係其實冇，佢真係借咗個實景咯， 係啊， 係咯。咁可能佢真係唔想用 CG distort 嗰啲嘢， 係囉，就係呢個喎，係囉，呢度 呢個都係導演一個堅持嚟嘅，即係盡量少用 CG， 呢個好㗎，其實係啊，係啊，唔係下下玩呢啲即係電腦特效啊咩就叫做好嘅，即係你電影其實係電影啊，係啊，就係還原返基本部啊，有時係囉，咁樣啱啊，呢個 point 講得好，好，仲有冇？冇我哋可能差唔多啊，不打系咯，因为我要讲先生嘅字开始系咯。 系啊，你 真系 有帮助。听学嘢啊，真系等听啊，咁呢度差唔多喎。 讲下，因为我唔系实质讲啲咩，我讲下套嘢，即系其实唔啱大家睇嘅，一阵讲，好违反我一路讲嘅嘢嘅，系啊。好，咁下个礼拜先生之城啊，都吓都咁系嘛，喺香港系咪下个礼拜做？ 系 啊，咁啊，不打都會睇噶啦，咁到時睇下不打中唔中意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套戲係拍出嚟有啲問題。咁一陣講噶啦。咁好，咁啊，不打先。 好 ，thank you 曬，拜拜。 唔該曬。 拜。